次，第一次。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晨光。第一次，晨光。第一次。It's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今日咧呢个日子咧，对于香港市民来讲呢，不知道是有一个什么的纪念性呢，定还是有一个的深刻的印象。但是呢，真的不讲你未必会知道，对于彭仔程振鹏来讲呢，今日这个11月14号呢，其实是一个纪念的日子来的。监制 Vincent， 你好啊，早晨。 你知不知道今日11月14号是什么日子啊？ 是第一次我同你在大气电波度 crossover 跟 superstar 去学嘢学嘢。 错啦， 是乜嘢啊？ 今日是我踏入香港电台打工嘅日子啊！ 诶，介唔介意透露？ 系1994年， 哇！ 11月14号， 哇！ 系咪好值得纪念啊？ 系啊，咁你想我哋啊？不如我送一隻歌俾你啊！ 吓，我谂住自己送一隻歌俾自己喎。 哦，咁好啊，我就 tag 呢一个歌手啦，我希望我冇估错啦。 吓，系咩啊？ 林忆莲。 哎呀，好叻啊你！哇，真系从事呢个广播咁多年咧，我恨播呢只歌咧好耐噶啦。 咁你喺广播生涯第一只播嘅歌系咪都系林忆莲嘅歌啊？ 应该唔系。好，欢迎大家收听《晨光第一线》。今朝咧都系一个特别嘅早上啊，有彭仔同埋 Vincent。呢首歌大家一齐欣赏啊！ 千峰白云荡，我的心充满着渴望。将来世上满笑声，全人类是有非的，人类善意升值，献感光，充满欢乐，充满有。世间清风白云荡，愿世间充满着渴望，金黄抱着红和绿，见缤纷。家乡充满欢。 哇，好澎湃嘅一首嘅作品啊，都系已经系好耐好耐以前嘅啦，嚟自咧呢一个嘅算系动画电影啦，冇错，动画电影啊《风之谷》里边咧，有一首咧系广东版本嘅主题歌曲，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呢一首嘅主题歌咧？个歌名咧叫做《绿水清风》啊，林忆莲主唱嘅。当年呢就九石让嘅曲啦，系林忆莲嘅作品入面呢少有呢系由黄沾所填嘅词。咁呢首作品呢都系几冷门下嘅。咁但系亦都呢系即系大家乐迷呢都其实好期待呢一首嘅歌曲，因为呢从来都未听过呢即系忆莲呢喺呢一个嘅现场呢演唱过呢一首嘅曲目。都系一首冷门嘅选择。不过呢又觉得喺今天早上嚟到听呢一首嘅歌曲呢再抡埋啲歌词呢就特别有一种嘅深嘅体会啊，当中讲到咧人与人之间咧，大家和平相处啊，我哋嘅世界系几咁美好啊，咁呢啲我谂都系你同我咧，依家呢一刻咧特别咧憧憬嘅一个画面啊吓。好啦，咁同大家咧亦都特别咧要交代一下先吓，今朝早上咧呢一个晨光第一线咧，亦都系特别嘅版本嚟嘅。咁因为咧呢一个嘅路段嘅被封路啊、阻路啊等等啦，咁亦都系顾及咧系同事们咧上班嘅安全啦，咁所以我哋咧都喺呢一个嘅主持方面咧有一啲嘅调动嘅。咁今朝早上咧六点钟咧开始咧就为大家主持呢个晨光第一线啦，有我彭仔程振鹏啦，亦都有我哋嘅监制 Vincent 喺度啦。 早晨啦，早晨啊，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吓，咁同埋我哋今朝早咧呢一个嘅安排咧，而家你听紧嘅咧系包括咗系香港电台嘅第一台啦、第二台啦、第五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时段嚟嘅，就会去到早上嘅六点半嘅。咁啊，六点半之后咧。咁就呢一个一台同埋五台呢就会系自己分途广播，咁会剩返落嚟呢系听住有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呢继续都系有晨光第一线嘅。咁至于小白呢就暂时呢休息一下先啊，养精蓄锐。咁O 都系啦吓，咁稍后时间呢先至呢再喺呢个空气之中呢话俾大家听吓。咁至于呢有一啲嘅特别嘅事故呢都需要同大家 update 一下喎，Vincent 啊。 係啦，咁来自港铁嘅消息啊，咁佢哋呢就会将会喺今晚嘅十点呢就结束服务嘅，机场快线除外啦。港铁亦都宣布由头班车开始呢，东铁线只係维持来往红磡站至到大围站嘅列车服务。重复一次啦，由头班车起，东铁线呢只会维持来往红磡站至到大围站嘅列车服务，要视乎实际嘅路面情况先至决定是否提供接驳服务嘅。暂时关闭嘅车站包括啦，系有沙田、火炭、大学、大埔墟、太和、粉岭、上水、落马洲、罗湖、东涌、旺角、将军澳、西湾河同埋屯门站嘅。另外啦，轻铁705、706同埋751P 线咧，亦都系会暂停嘅。 系咁啊，讲埋天气俾大家知道啦。咁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咧会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早上咧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咧会系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嘅。咁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摄氏21度啦，相对湿度咧61%嘅。咁啊，今朝早咧翻嚟电台嘅途中咧，都真系咧遇上咧唔单止话秋风，我觉得直头系北风。都吹得几劲下喎！ 系啊，我仲要系又唔记得咗着褛。 系咯， 系 啊，我都有件外套咧。 我出门口已经后悔啊，即刻。 啊，不过好彩你都仲肥尸大只，顶得住嘅。 系啊，有啲我读嗰啲嘅以前嗰啲科学嘅科目都话咧，啲脂肪系咁样用嘅。 啊，咁大家记住啦，如果你都系需要咧早出门嘅话咧。咁就记得要着够衫啦吓，要唔系咧惊你冷亲啊吓。咁至于喺呢一个嘅路面上面咧，如果系你系需要喺呢一个嘅广播道嗰度出入嘅话咧，都要特别注意啦吓。咁我哋自己嘅经验啦吓，因为头先彭仔咧翻嚟嘅时候都系5点钟嘅时间到啦，咁所以咧就见得到嗰个路面嘅状况咧，其实都系几恶劣嘅。咁基本上咧可以话冇车咧可以进入到呢一个广播道噶啦吓。咁如果啲我哋啲行家咧，如果谂住系坐车入呢个广播道嘅话咧，你就预计咧要喺乐富嗰度落车，然之后行翻嚟啦。因为咧我系搭的士嘅， 我都系、 今日搭的士啦。咁我搭的士嘅期间咧，系听到咧应该系行家对面街嘅行家咧系 call 的士咯。咁啊 call 的士咧，但系冇人会应到机啦，因为根本都转唔到上嚟。 係啊，所以咧，我係截車嘅時候咧，因為好多即係司機咧，真係多謝佢哋喺呢個交通惡劣嘅時候都仲繼續係工作啦。咁跟住佢經過一搞低，係啊，搞低個玻璃嘅時候，問我去邊，我都諗下，因為如果我講廣播道咧。就有機會對方未必肯接嘅，咁、我就諗到啊，最近廣播道嘅地方係咩呢？跟住我就發覺到我自己呢，即係係有啲慚愧嘅，就係、我好少留意呢身邊嘅地標叫咩名嘅、我淨係諗到樂富以前嗰間嘅快餐店嗰個位。 哦，咁就樂富中心咯，即係。 唔係，咁我都想講得 specific 啲，因為有好多唔同嘅地方係可以落到車噶嘛。 咁基本上咧，真係嘅，都多謝咧喺路面上面咧繼續咧係為大家服務嘅一啲職業司機啦，特別係的士大佬或者係姐姐，係咪？咁佢哋咧都好為得啲乘客啊，即係咧知道呢度咧，扎咗營啊，佢哋叫做，喂，扎咗營，咁佢哋咧就會。識得咧幫你咧再兜第二啲路咯，咁總揾到路咧係去到最接近你嘅目的地。咁喺呢度咧，即係要多謝咧啲職業司機啊嚇，的士哥哥、的士姐姐啊，即係多謝曬你哋啊！不過咧都真係啊，你哋喺路面上面駕駛嘅時候都要分外小心啊！ 呢本並唔係一本普通嘅書，佢係一本百科全書，佢更加唔係一本普通嘅百科全書，因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今朝早如常都会有这个神光百科。这个百科当中彭仔就找到是有关于大家朋友在找工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写一个的简历的就是 CV 啊。 嗯。 Vincent, 你我不知道你找工找过几次啊。 你讲成功定失败啊？ 即系咁耐以嚟啊，我不论你成功失败好，你都总要有一份嘅 C V 噶嘛。 哦，系啊，嗱，好得意噶，即系讲起 C V 咧，其实我到现时为止咧，我都系叫佢做 resume 嘅。 系。 系、 okay, 因为香港呢边系兴叫 CV 噶嘛， 以前都系咁叫嘅 resume， 系啊，都系咁叫嘅。 咁 啊，其实转 咗， 系啊，佢转咗做 CV 啫嘛。 系咁，跟住我就见嘅工其实真系唔多嘅。我系都系见咗，我谂即系 send 过出去而有回音嘅，我谂系五只手指数得晒嘅。 哦， 系啦， 好啦。因為咧，其實大家咧，如果係做咧呢個叫做human resources 嘅，即係做呢一個 HR 嘅朋友咧，就會特別有心感受咧，就係咧，如果你請人嘅時候咧，近年咧，因為多咗呢個嘅網上啲搜尋引擎啊、人工智能啊呢啲咧，就好容易咧，就大家咧就會係網上咧就一大抄噶嘛。 係啊， 係啦，你又 copy 我一個，我又 copy 佢嗰個咁樣，咁所以咧就話咧，經常咧會收到一啲嘅履歷啊，啲 CV 咧，其實都可。可以话咧唔使点睇啊，都大家一式一样咁嘅，咁所以咧就提出咗咧要注意有啲乜嘢嘅地方咧，你要小心，费事人哋咧当你废纸咁样咧就揦埋掉咗佢。包括咗就系你用字嘅时候咧，就算你真系搬字过纸都好咧，唔该你有啲字眼咧就系写得简洁一啲，又或者咧系特别咧系为你自己咧度身订造嘅一啲嘅字眼咧要加落去，就唔好人人咧都话用主动啊、合群啊、 积极啊、热爱 啊、尽责啊呢啲咧就人人都识写噶啦，系人都写落去，咁所以咧嗰啲咧做 HR 嘅人咧睇完你嗰封嘅 CV 咧，大家100封咧有做咗80封咧一样嘅时候咧就当你废纸咁掉咗。咁呢一个咧用字好紧要咯，所以你要喺个字眼上面揾一啲你自己独特嘅字眼咧放落去咯。 嗯， 好啦，第二样呢、這个就系最要打屁股噶啦，成日串错字。咁呢一个咧就话咧，通常咧一篇嘅CV 里边咧，嗰啲做 HR 嘅人咧，佢哋分享翻咧，着咗有啊十。个百分比啊，即系咧有10%咧都有写错字嘅，即系一封里边，咁所以咧一写错字咧，其实俾人嗰个印象就会非常之差嘅，啊，咁呢一点咧就要留意啦。另外咧就系咧嗰个嘅学历啦，个学历咧系咪真系当真嘅咧？就好紧要嘅，其实咁所以你咧嗰个学历咧写落去嘅时候咧，你都要有翻呢一个嘅实际嘅嗰个学校啊， 或者是那個的一啲嘅編號啊，以至到一啲嘅證據，可能你影印埋你嗰個嘅係啦，畢業證書，咁等人哋知道咧，你唔係齋講啦，係嘛？如果唔係你話乜都得啦，咁所以咧，即係喺呢一個嘅寫 CV 嘅過程入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嘢咧係需要咧注意嘅。 啊，仲要提多一點啊！我聽過有人講咧，我朋友做 HR 啦，咁有啲嘅 CV 咧，佢寫英文噶嘛， 係， 咁佢當佢寫英文嘅時候咧，要留意翻，因為始終香港讲英文的人呢，即是会分两大类，就是英式和美式英文的嘛。咁、 哦、 有些字的串法呢，其实是有分别的，即是美式和英式很简单， center 这个字 ,C-E-N-T-E-R 和 T-R-E 尾。 是 啦，咁要分清楚，因为如果你写嘅时候呢，即係有啲字就美式英文，有啲字就英式英文呢，咁就大件事啦。咁即係嗰件事好唔统一啦。咁所以其实都会有啲哽咽嘅。 即係喺自己嗰篇里面 冇错啦。 要 synchronize 一啲，要统一一啲。 冇错啦。 就唔好一时美式一时英式。 係啦係啦，因为呢一样嘢亦都係显得出呢，你係唔熟悉嘅。 咦，係喎，或者係你係抄嘅。唔知抄邊度？ 左抄抄，右抄抄，就係、是、剪剪貼貼咯。 嚇、啊，咁啊呢啲咧都係學阿歐話齋，都係緊要嘅。 點住頭講係緊要嘅。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咁送俾啊係今日銀禧紀念嘅彭爺爺，同埋今日都係有銀禧紀念嘅朋友聽啦。一首叫做《Hall of Fame》嘅作品，即係咩？中文係名人堂啊！ 哇，名人堂啊！ 希望你有機會 奉嗰啲係嘛？ 希望你有機會加入到呢個廣播名人堂啦、 啊。 如果有嘅話， 成李貴賢啊！ You can be the King Kong banging on your chest. You can beat the world. You can beat the war. You can talk the guy go banging on his door. You can throw your hands up. You can beat the clock. You can move a mountain. You can break rocks. You can be a master. Don't wait for luck. Dedicate yourself and you go find yourself. Standing in the Hall of Fame. You can run the mile. You can walk straight through hell with a smile. You could be the hero. You could get the gold. Breaking all the records they thought never could be broke. Yeah, do it for your people. Do it for your pride. You ain't ever gonna know. Never even try. Do it for your country. Do it for your name. 'Cause there's gonna be a day when you're standing in the Hall of Fame. Yeah. And the world's gonna know. Politicians, be preachers, yeah. Be believers, be leaders, be astronauts, be champions, be truth seekers, be students, be teachers, be politicians, be preachers, preachers, yeah. Be believers, be leaders, be astronauts, be champions. 介绍多呢一次嘅歌曲名 系啦，歌曲名称咧就系叫做Hall of Fame 即系名人堂啊，咁就系来自英国嘅一对组合啦，叫做 The Scripps 嘅。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怕再赖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香港广泛道路受阻塞，港铁东铁线指来往大围同红磡多个站关闭，红隧来回方向全封，呼吁市民密切留意交通消息。交俾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讲下情况。 现时香港广泛地区的道路受到阻塞，多条主要干道和公共交通服务未能回复正常。住在新界东出市区的市民请注意，在东铁线只能够提供来往大围和红磡的服务，吐露港公路的来回方向受阻而封闭，所有途经吐露港公路的巴士路线要停驶。在新界西，屯门站、东涌站临时关闭，轻铁的705、706和 751T 暂停服务。在市区，旺角站、将军澳站和西湾河站临时关闭，红隧来回方向全封，途经红隧的巴士路线停驶，驾驶人士可以考虑使用东隧或者西隧过海。由于大量巴士受破坏和路面情况不稳定，多条巴士路线停驶或者需要改道行驶。全港多条主要的道路受阻，包括红隧的来回方向、吐露港公路近中文大学、大埔公路近马料水、青山公路元朗段、屯门乡事会路的部分路段、漆咸道南往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弥敦道介乎窝打老道和太子道西、亚街老街近洗衣街、江乐道中近康乐广场、德富道中近北打街和筲箕湾道近泰安街等等。我们呼吁市民，尤其是由新界东出市区和由九龙过海去香港岛的市民，今日要密切留意交通情况，了解公共交通服务的改动安排，并且为行程预留额外的时间，耐心候车。驾驶人士如果遇到交通阻塞或者交通灯有待复修的路口的时候，请密切是留意路面的情况，保持忍让，小心驾驶。市民请时刻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 午夜大约12点，有十几名黑衣人走到邻近中大的科学院，破坏其中一栋大楼的大堂玻璃。他们其后闯入大堂，在入面纵火，火警钟响起，该批黑衣人其后跑离现场。旺角警署外，午夜继续有大批示威者聚集，他们逐成散阵和继续向前推进，往警署方向投掷汽油弹。消防员处理地下的火种，警方发射多发催泪弹，又在广播中质问示威者向消防员掟汽油弹是不是人。示威者没有散去，继续投掷汽油弹，又用垃圾桶在弥敦道和太子道西交界筑成防线。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依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千祈唔好雇用非法劳工啊！入境处捉得好紧噶，老陈请几个冇身份证嘅装修工人落地盘做嘢，就被法院判了即刻坐监啦。 我哋个酒楼经理找乡下个亲戚嚟厨房帮手，被人拉到都冇情讲啊。 请冇身份证嘅人做嘢就梗係要坐监啦。我隔篱个王太叫屋企个外佣落铺头执头执尾，都拉咗去坐监啊。 根据法院判刑指引，雇用非法劳工一经定罪，需即时监禁。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清晨嘅6:36啦，继续系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加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嘅时段嚟嘅。直播室咧就今朝早咧主持节目嘅咧有我彭仔啦，同埋咧有头先咧就喺呢一个嘅片段当中咧冇提及过嘅名字，咁佢从来咧都系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幕后精英嚟嘅，系我哋嘅监制 Vincent。早晨啊， 早晨啊，彭仔，即系晨光第六人啊嘛。 系啊， 我好中意隐藏喺啲节目嘅后边。 以前系第七嘅，你而家升咗一级啊，系第六人啊。系咁啊，嗰个 number 又唔系几好听嘅，成日都咁样。 哦，咁而家咪好咯，六 无穷啊，非常之好啊。好啦，咁啊，今朝早呢个特别嘅安排咧，希望你都可以啊适应一下啦。咁喺呢一个嘅晨光第一线当中咧，通常咧就嚟到六点半过后咧，都会同大家咧就望一望啊报纸当中咧有啲乜嘢嘅新闻消息咧，值得大家关注嘅咧，即系除咗呢排咧嗰啲咁样嘅社会事件之外吓。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有阵时咧，即系睇新闻咧，会发觉咧，就好多时啲叫做老掉牙嘅消息咧，即系经常咧枕住咧又再出现嘅。嗱，好似咧呢一个嘅海关啦，就继续打击嗰啲无良嘅健身中心啦。咁就话咧喺旧年年底咧开始就系展开一个代号啊，哇，有名嘅，叫咩啊？龙卷风啊！呢一个嘅代号龙卷风嘅专项執法行动，咁就话打击呢係健身中心嘅不良营商手法，嗰啲健身中心啊，即係嗰啲做 fitness 嗰啲啊。 哦，买 package 嗰啲啊嘛。 係啦，因为我哋呢个近住广播道嗰度真係有个健身中心。是商场名，因为咧，哇，原来楼下个健身中心入面全部不良营商手法，咁啊大件事啊，真系。 唔系有时真系因为睇得太多呢啲报道咧，行过喺街上边，即系当我见到有啲大只佬啊嗰啲喺度派传单嘅时候咧。其实我怕因为我呢啲系高危一族嚟噶嘛。 哦，系。 佢就走过嚟叫我去帮。 你以为啊？ 唔系嘅咩？ 唔系啊，而系我呢啲咧身形咁 fit 咧，即一睇就知系做开运动啦。 就叫你去派传单啊？ 唔系啊，系会特登觉得你系会做 gym 嗰啲人咧，就会走过嚟揾你着数啊！真啊， 系咩？ 所以其实你又高危，我又高危噶。 咁咪真系人人都高危？ 系啊，不过咧，通常佢行到埋嚟咧，问我啊，你好 fit 喎，系咪都有玩开健身啊？嗱，我哋咧嘅中心咧就点嘅时候，我就会话。哦，唔系，我冇做开运动嘅，我天生嘅。 跟住人哋问你点解搞成咁嘅， 咁所以咧就可以打发佢走啦。咁好啦，咁但系今日咧睇到喺报章当中咧，既然咧海关咧有一个咁特别嘅龙卷风嘅专项执法行动啦，咁就话佢真系咪可以打击到嗰啲健身中心嘅不良营商手法咧？咁海关人员咧就话喺今个月嘅4号至到去寻日啊。哇！今个月嘅4号， 即係其實得嗰十日到啫， 係咯。 咁就採取咧第四波嘅行動啊，拘捕咗有五名咧涉嫌以具威嚇性營業行為銷售健身服務，違反咗咧商品說明條例嘅人士啊。咁而涉案嘅健身服務咧，合約總值大約幾多錢呢？13万嘅。 哇！ 13万其實算多定算唔多呢？ 咁如果你每个人咁起码都我当你唔好话少啊，你20000银呢。 佢拘捕咗五名囉。但当中呢即係要留意一下呢，究竟嗰个嘅受影响嘅顾客系几多个先。 应该如果咁计佢哋多数呢啲呢一嚟就系过万银㗎啦嘛。 係啊。 因为我都懂得有啲 auntie 呢真系。 auntie 啊。係啊，佢哋即系嗰个人咧，嗱、又唔系呃佢嘅，咁系因为好多时啲人就话，诶、哎，系咪想靓啲啊？系咪想 fit 啲啊？咁、哦、跟住咧就系啦，咁啊跟住入咗会之后咧，然之后就可能去一两次又，哎呀，好烦啊，好难 book 到个教练啊，跟住咧即系烦多几烦，佢自己就唔去，即系未必系牵涉呢一个欺骗嘅成分。 明嘅，即系佢一嚟咧就要你咧系买好多。数量好多，或者系嗰个年期咧个时间咧好长，但其实你又未必咧真系可以用得晒嗰啲嘅package 噶，咁咧你变咗浪费，咁你等于咧就系俾多咗钱啦，其实 系 咪咁啊？即系佢又唔系呃你嘅，不过就用一种咁样嘅营销嘅手法咧，就令到你变咗。买多咗嘢咯，买多咗无谓嘢，咁佢咪赚多咗钱。 咁同埋有阵时系因为你冇恒心，所以咧，即系有啲人就话：哎呀，我 join 咗个会啊，跟住我又用唔晒嗰啲券啊。即系好多时其实咧，我哋唔系败咗喺一啲无良商人手上，系败咗喺自己嗰个嘅坚持同个毅力身上嘅、 哦。好啦，咁即系话，如果你买到嗰个唔系嗰啲不良营商手法嘅，咁但系咧亦都系使咗唔少钱嘅， 要检讨下，有冇有冇受到？ 系啦，又或者咧？好快啲咧，的起心肝咧，用多啲啊！如果唔系咧，就蚀埋就唔系几好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咧，其实我就预备咗一首歌嘅。呢首歌咧就唔系头先嗰个嘅龙卷风啦。咁但系咧都， 我以为系 好啱呢一个早上去听一听嘅。呢一首嘅作品系嚟自刘美君啊。啱晒喺呢一个嘅朝早听，因为歌名叫做《清晨》啊。 晨曦中披上这薄雾，悠闲地在这街头散步，柔光中隐约渐见拖马步过，寒意内人像马呼出了梦，回看荡着父母编的马尾跑步，回看当日肩背着书包的我，曾在榕树上留了记号，但昨天没法等，像昨天的风筝，当天风筝飘着纯白像那童真，还限着一串和一串疑问。想这薄雾，悠闲地在这街头散步，柔光中街角渐见拖马步过，寒意内人像马呼出了梦，怀抱寂寞手插在裤袋的我，沿着冷冷轨道，由此 刚刚听过有嚟自刘美君的旧作啊，《清晨》。咁啊，时间咧亦都嚟到清晨的6:45噶啦。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啊。今朝为你主持节目咧，有我彭仔同埋有啊 Vincent 喺度嘅。咁啊 ，Vincent 仲有一啲特别消息要话俾大家听，系咪？ 系，冇错啦。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是会进行射击练习的。在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如果你是挂住阿小白的声音的话，依家咧佢出嚟啦！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啊职场 KOL 入边啦，咁啊既然啊揾得 Circle 上到嚟啦，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嘅 Circle 嚟到啦，咁啊梗系搞下我哋有啲咩新嘅法宝，令到我哋可以减下压，开心啲，或者好似上星期所讲咧，咁我哋有一个好似幸福嘅摩天轮入边啊，咁摩天轮入边有啲荷兰水蓋嘅， 系啊， 我哋点样揾啲荷兰水蓋出嚟啊贴喺自己，钉喺自己嘅身上面，令到自己有啲嘅幸福嘅感觉啦。上个星期讲咗咧，就系我哋要揾到我哋嘅认识自己啦，有兴趣，知道自己兴趣咩啦，然后发展个兴趣啦，跟住揾到成就感。个关键咧就系成就感啦。我哋有成就感咧，其实我哋对嗰一样嘢就会。慢慢咧就唔會有咁多嘅壓力，咁仲有啲咩其他嘅法寶可以令到我哋其他荷蘭水蓋？令到我哋有可以減下壓，同埋重新挑戰自己，唔使日日愁眉苦面咁。 係，所以我哋咧首先要將我哋嗰個諗法咧轉移去揾翻一啲幸福先。即係我哋有一陣時會跌落去，即係一個位係，我覺得唔開心啊，或者而家可能環境啊，或者你即係成日接觸一啲比較負面啲嘅嘢咧，都會容易頭先你話，我要減壓啊， 係， 即係背後即係我有好大壓力啦咁我又會即係不如我嘗試去咁諗啦。即係我哋呢幾集都會去。讲下就 系 话我点样寻找幸福啊嘛，即系女仔系揾幸福系好紧要。 喂，男仔都揾，你以为净系女仔啊？ 系啊， 男仔唔使揾啊。 所以咧就系、是、我而家咧就系咧个个人都要寻找幸福之旅嘅。咁嗰个幸福摩天轮上面咧，人人都有份噶、哦。咁所以上次讲咗两样啦，今次咧就讲紧咧，上次讲全程投入去做一件事啊嘛。今日今次嗰个英文字咧就系 M 系啦 ，mother 系啦，咁会系啲乜嘢咧？会系啲咩意思咧 ？emotional 嗰啲 就系意思啦， 好靓啊！ 就系 meaning 啦，系啦。 我太俾心机谂你条问题， 系啊，我俾个位你踩落去噶，系咪好开心？好开心咧。咁上次讲话全程去投入做一件事嘅时候咧，原来咧喺个幸福嘅路上面咧，你都要注意，即系其中一个元素就系、是、啊，有冇有冇意义啊，有冇意思啊嗰样嘢。咁佢个解释咧就系话其实。意义对于个人来讲是一个归属感来的。即是如果你做那件事没有意思的你自然会怎样 自然是一路做一路空虚的其实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对哦即是变了好像当然如果一件事呢、你可以有金钱的回报呢你就容易变成呢只是为了钱去做这件事。 我刚刚想讲即是工作的意义我不可以呃大家。 錢係好緊要，因為真係 要生活啊嘛， 要生活啊嘛咁樣。咁但係啊，以前我成日都同啲年青人去講話揾工作嗰個意義嘅時候咧，就會話除咗金錢呢個真係好實務嘅，你唔可以唔帶錢去翻工噶嘛。咁喺咁其次係乜咧？咁我都問過我自己喎。我當初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咁當然我因為我讀社工啦，咁我出嚟做嘢都係相關嘅工作，咁我會容易啲去諗就係話，哦有意義啦，即係幫到人啦，或者我喺當中攞到一啲成功感啦，係啊，即係你會有一啲金錢以外嘅意義喺個工作裏邊。 我自己都會覺得咧，即係出嚟做咗嘢都咁多年啦，我會覺得工作嗰個意義咧，有陣時某程度上咧，錢真係緊要，但係個意義咧，其實佔嘅比例咧都唔可以少。因為能夠喺一份工作上邊咧持之以恆，繼續咁樣落去，同埋擺個最緊要咩啊？擺個心。 係。 一份工作咧有冇擺個心咧？我諗大家職場上嘅所有朋友咧、同事啊，或者其實譬如我做節目咁樣，我做節目有冇心？其實聽咗可能一聽啊，都會知道啊，白雲豪真係有心機喎、啊。咁 KOL 五日都有五個嘉賓、啊，咁、都計到其實佢用咗好多時間。即係我諗呢啲係心機，係心咧係好緊要一個 issue、啊。 因為咧你會即係而家我哋一路咁樣講嘅時候咧，你會相輔相成去諗到，如果我好似一個虛殼去做嗰件事係好虛嘅咧，裏面空咁你自然你會諗到個結果會係點咯。咁但係亦都相反啦，如果我哋喺嗰個工作或者嗰件物件啦，好簡單，唔好話咁遠先啦。咁、如果我見到呢一個水壺，我俾到多一啲意義佢，佢除咗一個水壺之外咧，原來佢因為可以保温啊嘛，咁佢可以幫我咧帶到一個暖水俾我。 即係諗一樣嘢嘅時候，諗多好多唔同嘅好處。係 啦，多過佢一個本身嘅功能嘅、你諗到佢一啲好嘅，你賦予佢一啲價值喺度嘅。譬如原來有呢個媽咪送俾我嘅温暖牌嘅，成、件事係咪唔同咗啊？ 係喎， 係咪啊？咁所以你話如果要我哋講緊話，我哋要感覺幸福快樂啊嘛，我哋要尋找快樂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去學習一樣嘢，首先要感覺到生活裏邊有意義，同埋有價值。咁可以點樣去喺個生活裏邊去揾到呢一啲嘅價值同埋意義喺度咧？咁我就話啦，我哋又諗下，我哋之前咧咪講過一啲強項啊，同埋咧你能唔能夠發掘自己一啲才能嘅？喺呢度我又即係邀請下大家啦。你又諗下，唔使邀請下大家去諗下。我又自己又諗下，小白又諗下啦。本身自己有冇一啲嘅才能咧，或者強項咧，可以即係回饋出嚟去做一啲有意義同埋有價值嘅嘢啦。咁、我自己諗先，我拋磚引玉係咪？我之前咧有一段長時間咧都做義工嘅。咁咧，我又譬如好似早排咁咧，我曾經有諗過想做領跑員嘅，因為我跑步認識咗， 即係例如猛龍隊咁嗰啲啊， 係啦係啦，我認識咗一位視障嘅跑手啦，咁佢邀請我，不過但係佢真係實在太勁啦，咁我就好多謝佢嘅邀請啦，但我都話啊，我會去鍛鍊一下嘅，咁因為我可以運用一下，我當初就唔覺得自己呢個係一個強項嚟嘅，因為我啲朋友都知道咧，我中意跑步，但我真係唔係跑得快嘅嗰啲人啦。咁但係咧呢一位嘅視障嘅跑手咧，佢話翻俾我聽，咁我哋跑得快嘅時候都有跑得慢嘅時候噶嘛，我哋唔係下下都跑得好快噶嘛，我哋去復操啊，去復。即係恢復跑嘅時候咧， 調整翻個步， 調整嘅時候咧，佢話我哋都需要一啲慢腳噶，如果唔係咧，我哋都唔得。佢令我重新去諗下，原來我呢個都係個強項嚟。 你可以做慢腳嗰個角色。 係啊，但係只不過我自己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強項同 埋。同埋咧，我諗慢腳咧，就算聽心，即係而家聽緊心機嘅聽眾都會覺得咧，喂，咁慢腳咁你點仲點幫佢哋啊？慢腳嘅角色咧，重要在個關鍵位置係咩咧？你揾咗個快嘅人咧。唔係好想慢，即係你跑得快嘅人，佢一去到某一啲嘅位置，譬如領跑嘅時候，佢都好想用翻佢自己舒服嘅速度制快。咁但係如果一班嘅叫做可能視障人士，佢當佢哋想跑嘅時候，佢哋真係想 keep 翻嗰個嘅步速咧、慢慢開始，佢真係想慢。所以慢步速嘅領跑員咧係好關鍵。 即係冇慢嘅步速嘅領跑員咧，佢哋去唔翻快嘅步速。 所以咧喺呢一度咧，係我好多謝佢啦，可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喺呢一個項目裏邊啊，即係原來我話我要做有意義嘅嘢咧，有時候我哋都會俾到藉口自己啦，但係又未必係如果唔係藉口嘅話，即係你未必會知道自己嗰個係一個強項啊，你會考慮好多嘅時候咧。咁唔怪之得個人生咧，會有啲即係未咁快去諗到幸福快樂啦。 成日喺度猶豫。 猶豫啊！咁但我又想正面去諗嘅，我哋想去講就係話，我要賦予一啲意義，喺我生命裏邊提升我一啲嘅體驗嘅時候咧，可以喺我哋嘅強項裏邊去出發啦，去發揮出嚟啦。咁頭先就話例如咧，我譬如我識有啲後生仔咧，佢表演魔術好叻嘅，咁呢個咪佢個強項咯。 係啊， 咁點樣賦予佢呢一個強項嘅意義啊？咁好簡單係，我可以去到。做一啲嘅中心啦，或者一啲长者嘅中心啊，去表演俾佢哋睇，带欢乐俾佢哋。咁你本身呢个强项咪有即系个价值即刻提升咗 啦。然后你可以喺呢一个表演魔术嘅范畴上面咧，攞到好多嘅满足感。 除咗自己个技能上面系专之外咧，原来你都俾到一啲快乐人哋。咁就系话讲紧系咯，成个意义嘅层面已经唔同咗。 咁俾到人快乐咧，其实某程度上自己又可以吸收到人哋嘅正能量。 系啊，咁 所以样样嘢就系咁样，哇，就越嚟越好咯。 所以呢一个 M 啊，第三粒贴纸咧系。我相信人人都有嘅，即係一定係可以做得到嘅。無論你嗰、那個即係我頭先講話，如果你講嘢叻嘅，咁你咪可以去分享啊。如果你跑步叻嘅，頭先講啦，即係你體能 OK 嘅，可以做一啲嘅輔助嘅角色啦。係啦，如果你有一啲技能嘅，無論表演魔術好啦，織冷衫啊，我之前都試過織一啲頸巾去俾一啲即係災區。災區啊，咁樣捐去啊，每一年都會有唔同嘅訴求咧，即係喺個網上面招募噶，咁睇下自己能唔能夠可以有時間嘅咪時間咯，係啊，你個強項可能就係你我有一啲時間可以捐出嚟，或者可以替立可以俾 幫下人， 係啦，咁可以你個生命就已經個閲歷。豐富咗， 同埋慢慢即係照亮自己嘅生命，亦都可以係嘛、啊？好啊，啊非常之好嘅方法咁啊，多啲分享，亦都可以喺生命入邊揾到自己嘅強項咧，都係一啲對抗負能量嘅好嘅方法嚟、 尋找幸福啊！ 好，唔該曬 ，Cycle， 拜拜。 拜拜。 好，唔该晒 Circle 同埋小白吓，同我哋教晓咗啦，好多一啲咧，即系喺情绪上面咧，如何管理自己啊，管理得好啊，尤其是系呢一排咧，即系呢几个月咧，香港人咧自己嗰个嘅情绪健康啊，心灵健康咧都系紧要嘅，所以要咧好好咁样照顾啊，系咪咁话 ，Vincent？ 系啊，同埋咧，我想讲咧，我几中意听咧阿小白有时同啲嘉宾做访问嘅，系、 哦、 真系学到嘢嘅、 哦， 因为咧佢喺嗰种咧。佢喺言语间咧，有阵时又撩下人哋啊，系啊，或者系即系有啲喺正经当中带点儿嘅 调皮， 正经同调皮咧， 系啊， 其实系即系果然系一位前辈， 系难得噶，佢已经吓。个人又唔细啦，又有家室啦，又有两个仔啦，又有老婆啦，听住啦，咁佢都仲咁够胆同嗰啲嘅职场 KOL 呢係即係 撩人哋啦。 言语间啦即係撩人啦、啊、又喺度调笑啊咁其实作为佢太太呢都即係有心胸好广阔啊！ 啊，同埋应该系好开心嘅，喺屋企可能佢都系咁同佢倾偈嘅咧。 应该都系嘅，我觉得咧，阿小白系特别咧，星期五啊，你听住听日咧，佢同咧阿安安咧嗰啲对答咧，先至暧昧啊！ 哇，好期待啊， 好期待咧！不过而家之后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先听咧《龙虎榜》精选，转头翻嚟咧就继续晨光第一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绝情有阵时系另一种温柔。 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徒无人。 剧集嘅片尾曲亦都系根据住拍韩剧中嘅角色而打造嘅，内容系关于有时表面绝情嘅人，其实系决意放手，俾对方找寻更适合嘅路。 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 作曲张家诚，填词张美贤，编曲周石汉、黄兆铭，监制何哲涛、周石汉。今日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周柏豪《让爱高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老公，扣翻好条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 哎呀， 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 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Yo yo yo， 依台 yo yo yo。 在戒烟过程中，你会不时面对烟瘾的挑战啊！这个时候你要记住拖延啊！ 当你想买或者拎起支烟之前呢，停一停，慢慢由一数到十，再想我自己戒烟的原因。只要你能够顺利度过那几分钟，你的烟瘾啊就会消失的了。 第二是分散注意力。 你可以去洗个面啦，听下音乐，搵人倾偈，或者闭目养神几分钟，或者做啲伸展嘅运动都得。 仲可以，深呼吸，多啲饮水。 呢两个简单不过嘅方法，能够有助减退烟瘾。做多几次缓慢嘅深呼吸运动，可以舒缓紧张嘅情绪，同埋重新提高集中力噶。 无烟生活，健康香港，由你做起。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三年级的欧善怡，亦都是我们的实习刊物大学线的记者和编辑。咁好荣幸，我们的报道《自闭共融路远》咧，就得到了2019年第23届的人权新闻奖，咁就是学生组别六将的大奖嚟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社会上有人认为咩都可以试，佢哋觉得吸毒系好小事，大麻、冰呢啲毒品唔会令人上瘾，佢哋仲以为冇人知道就得，其实呢啲都系自欺欺人。吸毒唔单止伤身，仲令到关心你嘅人伤心。唔好再匿埋啦，打热线1866揾人倾下，记住企硬唔剔嘢。 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啦，进入另一个小时啦。而家系早上嘅7:07，各位听众朋友早啊！直播室咧有我彭仔程振鹏，同埋有阿 Vincent 喺度。诶、 hey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彭仔。 系啦，咁啊，今朝早上咧嗰个阵容咧系有啲不一样嘅。咁阿 O 咧同埋小白咧，仲有阿朱海婷咧，今日咧都会咧系休息一下先吓。咁啊喺养尊处优底下咧。希望养精蓄锐，咁之后咧再为大家服务嘅。咁喺今朝早上咧，我哋如常咧都会有晨光第一线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一度咧陪住大家嘅，去到咧早上嘅10点啦。咁今朝早咧就阿 Vincent 啦同彭仔咧就喺直播室呢度为大家主持节目之余咧，我自己都有一个嘅感受咧，就系、是、其实你把声阿 Vincent 真系好啱做朝头早节目嘅、哦。 咦，你打我主意啊？ 我从来都已经系噶啦。 其实我有做过深宵节目，你计唔计朝头早啊？ 所以咪错晒咯！你走去做深宵节目，你把声咧醒到不得了啊！即系我所以嗰阵时已经觉得有冇搞错啊？点会揾阿 Vincent 去做呢一个轻谈浅唱不夜天？佢把声咧好似朝头早咧七点钟神元运咁样。 咦？你仲锁定埋我个节目时段 啊？ 要 就是、七点后， 系 七点过后好啱。啊！你自己唔觉嘅咩？ 其实我唔觉噶，我就成日俾人话。 听众应该觉嘅。 我成日俾人话我系似某啲同事嗰啲声咯，成日俾人认错咯，有一段时间。 你似嗰啲报幕嗰啲咯， 哦， 即系新闻部嗰啲咧。 销量嗰啲系咪或者？ 唔系销量，系新闻部嗰啲冇感情嗰啲。 哦。其实我嘅目标，我系希望可以做嗰啲 新闻报道员。 唔系嗰啲本周四隆重献影嗰啲咯。 咦，都似、哦。但嗰啲又唔到你捞啦， 系啦， 系 嘛，系 啊，你何德何能啫？ 系啊，咪又系自己录个宣传声带，自己开心一下咯。 咁啊好啊，嗱，香港电台有呢样嘢好，即系咧你可以咧就系、是、自己咧制作你嘅宣传声带去 sell 自己嘅，呢一度咧就系、是、唔收广告费嘅。咁咪谂谂佢吓，我期待住你做呢一个嘅宣传声带啊，阿 Vincent。 好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嗱嗱声啊，请阿 Didi 出嚟先。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彭仔。 系阿 Vincent 都喺度嘅，你当系透明。 早晨啊 ，Vincent。 系早啊 ，Didi。哎呀，我真系 你眼尾都唔睄嘅嘢 ，Didi。 我呢只眼睛都望紧稿啊，你睇成沓啊，所以有排讲。 平时隔住个电话听到交通公主把声、 哎， 今日终于坐喺隔篱，好紧张啊。 做主煮咩煮？而家真系煮啊。 系啊，煮到滚晒啊！ 滚晒真系。 嗱 ，Didi 呢个任务啊，交俾你先啦，唔阻你时间，先讲下啲最新嘅路面情况先。 好，咁先讲最重要嘅港铁消息先啊。咁而家东铁线咧，只系维持红磡至到大围站嘅列车服务啦。咁大围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站服务咧系暂停噶。咁另外啦，港铁以下车站咧系关闭噶，列车系唔会停有关嘅车站噶。咁啊，听住啦。观塘线同埋荃湾线嘅旺角站、港岛线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将军澳站。东涌线东涌站，西铁线咧就屯门站噶。咁另外啦，港铁咧咁多条线啦吓，机场快线除外啦。咁啊，港铁公司就话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咧，话喺今晚咧就会十点钟结束，讲住先啦吓。咁啊，初步就系咁估计啦。咁另外轻铁705、706同埋751P 咧都系暂停噶。咁另外讲翻咧，好多条路咧都有封闭噶吓。咁喺港岛区啦，筲箕湾道近住泰安楼啦。咁另外九龙嘅窝打老道同埋联合道交界啦，联合道同埋香港浸信会医院同埋歌和老街介乎。这个达之路和窝打路道，另外七咸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去观塘方向，卫理道不能够左转入去加士居道，公主道都转不到的。另外西九龙走廊不能转入加士居道，渡船街和佐敦道都是康庄道的北行，最主要现在红磡海底隧道理工大学即是红隧九龙入口来回都封晒。 即是红隧都不用行。 是啊，不用行。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和窝打路道来回，亚街路街近洗依街、塘尾道介乎亚街老街同旺角道、启田道近住德田街、钦州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华街，咁喺新界啦，新运路同埋志昌路嘅交界，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大埔中心、大埔嘅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大埔道近住马料水、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中文大学嘅来回方向啦，上海街同埋大窝口道交界、海旁街近住。V City 对出，屯门嘅乡事会路同埋杯道路啦，友爱路交界，屯喜路啦，屯门嘅乡事会路同埋河旁街交界，青山公路元朗方向来回，振环路同埋杯道路交界，同埋近住上水嘅石湖墟道路，哇，好多，成个上水石湖墟咧，好多路都封咗啦。总之，咁另外咧有新交通意外，讲唔晒咁多。咁但系头先我讲咧，可能大家听唔切咧，就可以上运输署网页咧睇得清楚啲嘅，咁嗰条路啊，自己系会唔会经过咁样 啦？我哋呢个。Mine 嘅 2.0 咧，即係改版咗之後咧， 係啊，一撳交通梗係有啦， 都一樣有。咁、你有乜理由長他人志氣㗎？ 唔係，咁始終都係運輸署，我都未講完咧，成日窒住曬。咁啊，咁我哋消息喺邊度嚟㗎？喺運輸署嚟㗎嘛，都唔謝咗佢先嘅。得人因果千年記，知唔知啊？ 啱，你啱。 好啦，咁我哋嘅資料就喺運輸署俾我哋嘅，咁啊唔緊要㗎，睇運輸署我睇我哋都好啦。最緊要就係啲揸車朋友知道。咁但係今朝早唔係咁開心嘅消息咧，就係啱啱收到運輸署話咧，將軍澳道入將軍澳近翠屏。 南村有交通意外，是撞到人的、哦、好似撞到个，系啊，总之撞到人啦。 撞到人啊， 系啦，即系唔系咁开心啊，揸车小心啲啊。咁、嗯、啊，影响到而家挤塞噶，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开始咧都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噶。 呢排咧，大家即係揸車嘅時間咧，都由於路面上面咧咁多嘅阻塞咧，係會令到嗰個嘅駕駛態度咧，可能會躁躁地啊。咁大家咧都真係要保持冷靜啦，同埋要忍讓一啲就算俾你咧，真係前面咧已經見到有人喺度咧封路嘅話咧，即係自行封路扎營啊，所謂嘅，你都唔好咧興到咧諗住衝架車埋去撞啊！啊、真係呢啲嘢唔值得啊嚇！ 係咯，咁同埋咧，我都想嗱，好多人咧都問我，有啲同事問我今朝點樣翻嚟，話俾你聽點樣翻工啊？ 哦， 大家翻廣播道咧，翻嚟廣播道其實咧喺呢個農場道轉上竹園道啦，因為佢廣播道口封曬嘛。喺、啊、農場道轉上嚟竹園道咧，喺個廣播道口落行翻上嚟就要大約嘥多大約七八分鐘到咯。明唔明我講乜嘢？ 我明啊！ 喺竹園道轉上嚟，你當然唔好行歌和老街同埋喺另外富美街啦。喺、嗯、竹園農場道可以靠左轉嚟竹園道嘅，轉農場道上嚟。靠左轉竹園道，啱啱喺廣播道口落咁樣，你可以喺竹園 步行上嚟。 係啦，咁喺竹園道嘅車咧、就可以喺竹園道調翻頭走噶。咁所以上廣播道翻工嘅朋友 就 可以留意咁樣係啦。 真係，我哋都要揾啲方法咧，去讓自己咧去到呢個目的地啊嚇。 緊守崗位啦。 好，知道。多謝你 ，Didi。 Okay, 好，你又要去緊守崗位啦。使唔使加多兩個人才俾你啊？我覺得你就係暈低噶咯。講完之後。 唔紧要，我可以。诶、哎，我有同事都翻咗嚟啊。 系咪啊？ 系啊。 哦，阿阮君有冇翻嚟啊？ 翻啊，有翻嚟噶。 系，我打就去 check 下先。 系翻嚟噶。 辣更啊！ 系辣更，梗系啦。喂，你咁大嘅混乱情况底下，又系两个人搞得掂。你平时又系两个人搞得掂，咁即系点啊？咁 即系话两个人搞得掂咯。 咪系咯，唔会再加人手俾你噶啦。系嘛？咁应该喺啲咁特事特办嘅情况底下，应该加多几个同事咧去比力先得噶。如果系咁样嘅情况咧，佢又系两个人搞得掂嘅，咁啊真系唔使点做啦。如果咁系嘛？唉，即系讲起 咁，我哋系咪真系两个人做都要做到甩皮甩骨？ 唔掂噶，我 系 甩 皮 甩 骨 噶啦。 哦，咁一阵 间我甩漏啲嘢先。 系 新闻唔记得 tick 啊，即系搞下呢啲先。我咁证明，诶、哎，其实真系唔掂噶，得两个人系咪咁？ 系啊，跟住做完节目就岌下岌下咁行出直播室系嘛？ 哇，仲要通宵。 我一 阵 扶住你，一阵扶住你。 哦，好啊，好啊， 再扶你。 搵担架，唔该。好，呢、這个时候咧有阿 Barbie 喺度嘅 ，Barbie 喺电话旁边，对不对？ 系啊，冇错啊！早晨啊，黄仔，早晨啊 ，Vincent。 系，哎呀，你都好唔掂啦。 点解 ？我哋要扮到好唔掂咁先得。 系啊，哎呀，特别系个荷包真系争啲啊，而家。 你啊多得滞啊！你咁就真系无端端做咩讲咗个荷包呢啊，即系啊！嗱，阿 Barbie， 你咧就应该喺呢个新界东噶。 系啊。 嗱，寻日咧新界东就好论尽啦，所以好多人都话出入唔到啦。咁今日咧呢一个新界东嘅状况有冇丁点而改善呢？ 其实呢，我觉得呢，琴日嘅经验啦，话俾我听呢，首先我就跑得唔够快啦，二来呢就咁二来呢就系冇一啲同我有共同目标嘅朋友仔啦吓。 哦，即系大家可以一起坐一架车嗰啲。哦， 冇错啦。我今日吸取经验教训呢，我就企得前咗。 企前咗。 系啦，企前咗。同埋呢及早啊，了解嗰啲傾下偈先啊，即系咧知道大家系咩狀況啊咁，咁於是我今日就好成功咁樣咧，就已經跳上咗一架嘅車咧，就翻緊嚟咯。 哇，咁啊真係好啊，天大嘅喜訊啊！ 係啊， 我哋有人接力啦，Vincent。 係、 啊，真係好啦。喂，咁啊嗱一聲講埋啲天氣先啦。 其實今日咧幾舒服嘅咁啊。首先今朝早咧嗰啲天氣咧係涼爽嘅。 係。 咁咧 好大風啊！我哋今朝 好大風啊！依家都好大風啊！咁所以咧，其實你依家聽到我嘅路面情況 係 好。得唔好意思啊，呢个好实时嘅状况，因为我哋咧广播道下低联合道嗰啲位置咧，都全部都唔通到车啊，咁所以我依家就 要 准备落车行 上嚟啦。落地行啊，系啊，落车行上嚟啊，要。 咁咧，然后咧，你阵间就会听到好大风嘅呼呼声啦，因为咧我见咧侧边都系颇大风啦，咁但系咧其实天晴嘅。 天晴，喂，好啦，嗱天气讲到呢一度先，你咧打一阵行上嚟广播道嘅同时，如果见到有食肆咧，你买定啲早餐啊，呢度系啊，惊冇嘢食啊吓。OK， 好啊，好啊， 同你讲到呢度算啦，因为我哋有呢个大学要翻嘅，今日都，拜拜。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今日星期四，我哋嘅晨光大学咧助教就换咗系我彭仔程振鹏啦。咁至于我哋嘅嘉宾咧，依旧都有大壮咪喺度嘅。早晨，大壮咪。 系早晨，彭仔。 系咁啊！今朝早咧见到大壮咪，当然啦，同你一齐咧研究一下咧近排咧太多啲社会事件啊、公众运动啊，咁咧就令到咧大家喺呢个法律常识方面咧多咗好多疑窦啊。咁希望咧可以逐一咧拆解一下，究竟啊咁样系得嘅咩？啊咁样原来又可以嘅咩？咁定系凡事原来都要咧即系睇翻真啲嗰个嘅法例当中所讲嘅，或者嗰个嘅演绎系究竟系点嘅？先嚟其中有一个咧，要问阿大壮咪咧，相信你都会留意到咧，就好多啲新闻事件当中咧，香港咧又有一啲咧都疑幻似真嘅。譬如有一个咧就话有女士就有个女仔就话自己喺差馆嗰度咧就俾人强奸咁样，咁就于是咧仲怀有身孕咁，咁其中有讲到就可以验 DNA 啊，咁咁呢件事件其实都好多疑问喺当中嘅，咁就住呢个验 DNA 啊，究竟系验边个嘅 DNA 咧？系嗰位受害人受害女子嘅 DNA？咁然之后跟住，如果佢指控系指控，喺警署里边发生嘅，咁系咪全个警署都要人人排住队咁验 DNA， 定系点样咧？哦，我好多疑问啊！ 咁啊，人咧多疑问啊，啱嘅，可能可以长生不老啊，不停咁问啊， 系嘛？ 咁不过咧，呢轮咧，除咗嗰啲咁嘅，血腥暴力画面之外咧，都有啲法律嘅题材嘅。 系 咁啊，就住啱先，彭仔你讲咧，就话呢一宗咁嘅事件，就话有位女性啦，听讲下，咁啊对警署里边发生嘅事做咗啲指控啦。 系 咁开始嘅时候咧，就系有警务处唔知系咪？公共关系科咧叫出嚟咧就作出一啲说法，咁跟手呢个律师行咧又话咧，嗰啲说法咧就误导啊咁样，咁啊讲嚟讲去咧，中间其中咧又有人提出个疑问咧，就好似彭仔你提及啦，就喂咁究竟可唔可以去攞啲 DNA 去验嘅咧咁样啊？咁因为而家似乎就话咧喺个女方嗰处咧就揾到一啲即系怀疑啊，可能系侵犯佢嘅人。嘅嗰啲咁嘅样本啦，或者嗰啲 DNA 咧喺英文都明白。 因为话怀疑系已经有身孕啊嘛， 系咯， 咁应该可以抽到个 DNA 啦。 系啦，咁问题就系话同人哋攞嘢吓，咁究竟嗰个人有冇责任要俾咧？咁你问佢攞钱嘅权俾你噶，你问佢攞啲 DNA 佢会唔会即系攞啲出嚟搣啲出嚟俾你咧？咁样 即系唔系一蚊两蚊嚟噶？ 咁啊权力喺边度咧？咁样如果最简单咧就系话。嗰、那個警隊啊，即係而家係警方去調查翻啊，佢哋指控嗰啲警方啊人員嘅時候咧，佢本身就香港法例咧有個警隊條例嘅，係啊，咁如果即係咬文嚼字咧，就咩232章裏邊啦。 咦，咁記得嘅你 睇住啊嘛。 哦，入邊點講咧？ 啊，咁裏邊咧就話佢攞啲所謂非體內樣本啦嚇。咁啊，里边包括譬如啲头发啊，都唔当你系体内嘅 啊，系 啊，甚至冇咧系指甲嘅，即系可以剪指甲。咁啊，仲有咧就系攞一个叫做色纸啊，即系其实棉花棒咧吓。 哦，撩啲口腔嘅口水。 系啦，咁咧就系可以从人体，但系讲到明咧就不属于私处嘅地方。 哦， 咁啊从口腔啊。 有公处，有公家嘅地方嘅咩？ 有嘅，有好多公处嘅香港。 唔系啩？ 揾翻啲专员问问啦，啊，咁咧就可以取得一啲样本，甚至乎或者都唾液嘅咁样，咁即系 咁呢都有见过，就算拍戏啊或者现实生活都有见过，即系揾支棉花棒就塞入去个口度，刮下个口腔咁攞啲样本啦， 咁准你攞啫，但系咩情况之下攞先？如果个你想同佢攞，佢唔肯俾嘅话，咁咧就一定要有啲繁文缛节噶啦。一定有警司或以上嘅警务人员啊，授权啊，咁样。 系。 咁如果对方同意就冇问题啦。但问题就系如果相关人士啊唔同意，咁啊点咧？咁 要申请法庭准许。 其中一个，不过咧，但系如果系嗰个负责嘅，譬如阿警司佢话佢怀疑啊，即系有合理理由怀疑咧，呢个人咧犯咗事。咁问题咧就系话，亦都咧同佢身度攞到呢啲样本嘅话咧，系可以协助到调查嘅。咁啊喺呢啲咁嘅基础下咧，佢就可以运用呢个权力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咩叫做？ 合理嘅怀疑呢？ 係囉。啊，呢、這个就唔知喺法律上面有冇再清晰啲指引 呢？咁、啊、就冇㗎啦，因为呢个呢、就由呢啲法庭啊或者執法者呢自己好灵活咁运用啦。咁、譬如你话啊喺一间差馆喺警署里面，咁究竟嗰、那个要睇个受害人啦，声称受害人嗰个指控啦。 係啊， 佢个描述到啊即係侵害佢嘅人咁有两个。两个都十尺高嘅咁样，咁成间差馆多数都系六尺高，咁然后有两个十尺高， 咁、 都怕且， 咁我会觉得系嗰个叫做优次嘅话咧，叫 priority 嘅话咧，可能系嗰两位先咯。但系咪其余嗰啲就代表佢哋一定唔使咧？ 咁另外一个例子啦，咁样因为最近都要解说俾人听，咁譬如一个升降机里边吓，有个女士喺度搭紧升降机，突然之间咧乌灯黑火停咗，咁、然后里边咧。佢俾人侵犯喎、 有人摸我 吓，咁啊搞咗佢啦，咁样，咁啊开翻 lift 之后咧，消防啊到场啊，警察到场嘅报案啦。咁啊 lift 里边咧，我哋简称啦吓，个升降机吓，咁里边如果原来有一个男人嘅，冇、其他乘客噶啦。 哦，即系得一个同佢嘅啫， 系咯， 孤男寡女， 系咯，咁你合理怀疑，系咪容易啲启动咧？咁样，咁、但系如果有两个嘅话，咁系咪两位？ 都嫌疑啊， 系咯，系咪两位都要吓被强迫咧？系攞出体液样本咧，咁样。 哦， 咁如果两个都要，三个又如何咧？咁样 系咁样究竟俾唔俾佢哋验好咧？真系啊，三个都验唔通，定系三个都唔俾验？ 系咯，而且如果你发觉啊，虽然三个里边咧两位系男士啫。另外一位女士，原来佢有多方面嘅倾向嘅。 哦， 咁 亦都可能系噶。 系咯，咁啊，三位都要验。 咁如果公道啊，应该系 咁，但系公唔公道咧，有时候咧就冇一个绝对嘅尺寸嘅。咁、可能当其时嘅執法者佢自己去、采用佢嘅智慧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可能要闹上公堂啦。 哦，咁啊，到时就由法官决断啊，究竟系需要定唔需要啊？吓，咁啊，呢、这个真系比较复杂啊！咁复杂，有另外一样咧，都系咧。同警察方面嗰个嘅行动呢有啲关系，同样都系可以话复杂嘅。因为向来呢我哋见呢即系睇戏啦，平时自己生活当中唔想遇到啦，我哋都系睇戏嘅时候呢，有时会见到啲场面就话警察要入屋呢进行搜查啦，又或者佢有合理怀疑里面发生啲咩事要入屋咁。咁我哋有好多时睇戏呢就会嗰间屋嘅屋主呢就会话你有冇搜查令先，即系咁样㗎嘛。但而家咧，最近發生喺香港嘅事情咧，我哋又見到咧，好多時候一啲即使係私人地方啊，以至係校園都好啦，警察啊、防暴警察啊，佢哋要進入去嘅時候，又唔需要話一定要有搜查令嘅喎。咁究竟個理解應該係點做 咧？睇就最近呢啲走勢咧，我相信咧係不久將來咧喺公堂之上咧會好多呢方面嘅爭拗嘅。咁、彭仔提及嗰啲場面咧， 係咯， 先咧我哋喺畫面見到就係啲商場啦。咁、有試過咧就商場啲保安咧就話唔俾警方入咧，咁後來導致咧有啲商場嘅啲保安員俾人拘捕咗啦。 係、 咁亦都後來最近發生咧就好多個校園啦，呢啲大學校園咧過往有一種説法就話、警方咧就唔應該進入㗎咁樣。但係如果大家睇翻啲啊，即係成文法例上面寫住咧。就冇寫定咧，話有任何嘅地方咧，即係話警察咧一定唔准佢入嘅。 哦，咁噶、 即係唔係話喂天堂地獄啊？ 即係唔係話喂私家地方、私家路要有搜查令等等，唔一定係咁樣嘅。 啊，應該個做法咧就會係啦。如果警察咧係進入一啲處所啊，即係假如咧係簡單嚟講啊，叫做私人地方啦咁樣。以前咧略為提及過咧，就係話佢唔可以咧。就咁無端端去入去嘅，係咁、因為嗰個業主又好，即係佔用人都好咧，佢就警察又好，普通人都好啦，入佢嘅地方咧，作為一個訪客咧嚇，咁佢係有權俾佢入， 係 咁，但係隨時咧收翻呢個所謂拉神身，唔俾佢入咧，即刻要走嘅。咁、警察咧同樣地啦，假如佢只係想話造訪嘅地方作出一啲普通嘅調查咧，咁人哋唔俾佢入咧，佢真係要去法庭嗰度攞搜查令， 係 不過咧有特殊情況嘅。就簡單嚟講，譬如佢係有嚴重罪案發生啦，咁嗰個咁嘅罪犯咧就係、走咗去啊，佢有合理理由相信去咗嗰個地方，咁佢要進入嘅話咧，咁佢對方唔俾咧，佢都可以係強行進入。 咁當然啦，強行嘅意思即係話咧，佢就要用即係合理嘅武力啦嚇。咁佢人哋有隻門閂埋嘅， 佢可能撞門啦， 撞門啦，就唔係叫佢用 TNT 炸藥嚟炸，除非 核彈啦 嚇。咁所以咧，就最近咧連串我哋見到即係畫面上就係、是、啊警察對大學係咁幾廿年前咧就有啲警察籃球隊有時候對下啲大學隊啊， 嗰啲係友誼賽啫。 咁而家呢啲真係嚇傷身嘅喎，見到啲救護車出出入入，希望唔好見到呢啲場面啊！再 係啦，咁啊，即係大家啊，又了解多少少啦嚇，即係自由呢幾個月嚟咧，發生好多一啲嘅事件之下咧，大家有什麼啲同法律啊，或者係同一啲嘅權益相關嘅一啲嘅疑竇咧，都係希望可以咧逐點咁嚟到去咧解翻開嚇。好啊，咁啊，今朝早咧，真系唔该晒啊，大座咪啦，咁啊，同我哋咧都解释过啊，原来啲咁嘅情况，咁应该嚟紧咧都会有好多啲现实嘅 case 咧，系俾你爱嚟作为教材啊，大座咪。 其实咧就可以唔使咁现实嘅，可以喺啲和平啲嘅情况之下咧，大家都可以理解法律嘅。 咁又系，希望下一次嗰啲唔系实案啦吓、啊。好，有机会再同你倾过，下个礼拜咧交翻俾阿 Barbie 同你倾啦吓。 好， 多谢晒， 拜 拜。 仔，拜拜。 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时下就兴打卡，系时候等阿 Barbie 打个卡先。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 系啊，七点半前 翻咗嚟， 达阵啦已经耶、yeah!，Vincent 好唔高兴噶 嘛？哦，唔系啊，我喺度揾紧嘢啊。 好啦，听七点半嘅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今晚将于十点结束服务，机场快线除外。港铁宣布，由头班车起，东铁线只是维持来往红磡站至大围站的列车服务，要视乎实际路面情况先决定是否提供接驳服务。暂时关闭的车站包括沙田、火炭、大學、大埔墟、太和、粉嶺、上水、落馬洲、羅湖、東涌、旺角、將軍澳、西灣河和屯門站，而輕鐵705、706和 751P 線暫停。港鐵表示，將軍澳站昨日關閉之後被暴徒闖入破壞，從港鐵發放的多張圖片可見， A2 將軍澳廣場出口旁邊一塊鐵皮被人撬開，露出玻璃缺口，站內有多塊磚頭，而客戶中心懷疑曾經起火，附近地面有水跡。另外，輕鐵元朗大馬路一段和天耀路、天湖路交界的輕鐵路軌懷疑被拆去，原本裝有路軌的粒槽有磚頭，市中心站月台附近被人从高处悬挂物品。港铁表示，维修人员通宵检查和维修，仍然有三条轻铁线要暂停服务，多条轻铁线要改道行驶。港铁表示，今朝东涌站需要关闭，东涌线列车不停东涌站。港铁话，路面状况许可，已经安排一条免费接驳巴士线来回欣澳站至东涌消防局附近接载乘客。政府呼吁雇主应该考虑今日交通同路面的情况，但正处理员工的上班安排，有助维持良好的劳资关系，并确保雇员安全和机构运作畅顺。政府发言人又说，政府会同样以体谅的态度处理政府雇员情况，如果雇员因为交通问题而未能及时返回工作岗位，应该尽快通知直属上司，有关部门会弹性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时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东铁线只系维持来往红磡站至到大围站嘅列车服务，大围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嘅服务咧系暂停嘅。红磡站对开咧再次有人投掷燃烧物啦，咁一辆正向喺红磡站开出嘅列车受阻，咁港铁人员咧已经系正在了解事件同埋评估对服务嘅影响。另外啦，以下车站咧已经关闭，列车咧系不停有关车站嘅，包括观塘线嘅旺角站、港岛线嘅西湾河站、将军路线嘅将军路站、东涌线东涌站。由于路面状况许可啦，现时咧已经安排咗一条免费接驳巴士线来回欣路站至到东涌消防局附近咧去接载乘客。另外，西铁线嘅屯门站咧亦都系关闭。港铁各条线路咧，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将会喺夜晚十点结束。轻铁方面，705、706同埋751P 线暂停。其他路面情况啦，将军澳道咧，由于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龙尾观塘警署。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观塘警署。其他隧道方面咧，现时大榄隧道出九龙就慢车，龙尾就排到去无饭乡。东隧去翻港岛方向都系有车龙嘅，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其他路面是需要暂时封闭的，在港岛筲箕湾道近住泰安楼来回方向封闭。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和联合道交界，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信会医院，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信会医院，哥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和窝打老道，七咸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去观塘方向，卫理道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公主道不能转入加士居道，西九龙走廊不能转入加士居道，渡船街不能转入加士居道天桥，佐敦道不能转入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北行海底隧道近住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都是封闭，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窝打路道来回方向都是封闭，亚街路街近住洗衣街啦，塘尾道介乎亚街路街同埋旺角道，启田道近住德田街，钦州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华街。在新界方面，新运路和智昌路的交界，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和大埔中心，大埔太和路近大埔中心，大埔道近月马料水，吐露港公路近香港中文大学来回方向，上角街和大窝口道交界，海旁街近月 VCity，屯门乡事会路和杯道路交界，屯门乡事会路和友爱路的交界，屯喜路、屯门乡事会路和河旁街交界，青山公路元朗段来回方向，镇环路和杯道路的交界，和近住上水石湖墟的道路，包括新建街、新昌街、秦府街和新宫街、新城路、新康街、新财街、新发街、新乐街、新丰路、龙心路、马会道、龙运街和新运路一带都是封闭的。最后七咸道南去红磡隧道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就骏发花园。另外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而家龙尾新柳街。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㗎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今朝早呢，我就唔係恨有一个大房子啦，我係恨有一条畅通无阻嘅道路可以让我返到公司，或者係让我返到啊学校唔使返啦今日、啊、可以去到自己嘅目的地啦。咁不论点都好，你嗰条路系咪真係畅通无阻，定还是呢即係较为迂回一啲，因为有呢个堵路嘅情况。但呢最紧要能够安全达阵，就好似呢彭仔啦、Vincent 啦同埋 Barbie 咁样啊。 系。 我哋都系安全返到嚟电台啊，开麦嘅，因为我哋都系热爱广播嘅。 系啦，我呢团火你打我唔识嘅， 系啦，已经烧咗25年啦，啱啱。 系啊，哎呀，真系好兴奋啊！系银禧，哇，银禧有冇个牌啊？有冇牌匾啊？ 你可以等啲 你自己 管理层听到 啊，系、啊，诶。等佢哋嘥氣啦，自己整啦，真係啊，我應該自己送一個俾自己喎。 係啊， 精緻牌坊，擺喺呢一個嘅 經濟啊， 擺喺呢個廣播道路口，趁而家冇車，然之後影張相紀念一下我嘅銀禧紀念日。 晨光第一線，國際新視野。 国际新视野，问下 Vincent 有啲乜嘢嘅国际消息可以值得同我哋嘅听众一起分享一下先。 嗱，问下你哋两位啦，你哋屋企本身多唔多杂物嘅咧？ 多啊， 其实以一个人嚟讲系多嘅、不过屋企够大咧又唔系好 觉。嗱，咁你啊真系你可能行运啊真系。 嗱。你真系唔知点样答落去， 唔系你真系行运啦，因为有阵时 窝面我系咪？ 啊，唔会，哎呀，25周年唔会系都唔系今日啦。 我哋系谴责所有暴力嘅， 系 啊， 包括语言暴力， 系啦，同埋任何欺凌， 系 好，好嗱。因为咧，有阵时就系你屋企咧多杂物，咁多杂物即系代表咩？你有阵时佢堆嘢喺度，你都唔记得咗佢啦。 系啊系啊。 咁跟住摆下咧，原来咦呢一啲系宝，你都未必知或者未必记得噶。 吓，有宝喺里边？ 有机会噶，即系除咗有本宝之外，可能真系有宝藏 嘅。好嘢，好嘢，哇！直租啊，你今日 幽默咗啊，你觉唔觉？今朝 我都话佢啱翻朝头早噶啦 ，Vincent。 系啊，7点后啊嘛。 系啊， 系我记得嘅。系啊， 有啲咩宝物啊？ 嗱。咁喺英國咧，就有一位嘅拍賣專家咧，咁就上到去佢個客户嘅屋企嗰度，因為其實耐唔時咧都會有啲人係會走去話：，我屋企執到嚿嘢，你幫我睇下呢嚿嘢值唔值錢啊？咁樣啦。咁跟住呢個嘅專家咧，咁佢就上到去個客人屋企嘅時候，突然間就望到，咦？你嗰個嘅櫃嗰度咧有一個茶壺，一個中式嘅茶壺，咁啊覺得啊好特別喎、啊。咁跟住攞嚟睇下，就發覺個底嗰度咧。有个蓝色嘅印章， 哦、 是一个乾隆嘅印章。 哇，系咪假噶？仲可以睇得到？ 系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啦，估计咧呢一个茶壶咧，应该系出自咧乾隆年间，即系大概系1735年至到1796年间喺景德镇嘅官窑嗰度嘅。 喂，佢系咩年份啊？唔重要啊，最紧要你话都俾我听。哇，值钱喎、啊，系咪真系值钱？ 唔系嗱，嗰阵时佢唔知噶，嗰阵时就咁系 hea 咗喺个柜嗰度嘅咋，因为嗰个人都系话，屋企人留落嚟嘅，咁、就唔知系咩嚟。因为其实喺嗰个年代咧，咁中国都有好多嘅一啲嘅瓷器出。出口啊，咁或者因为种种嘅原因就流落到去外国唔同嘅地方啦。咁跟住咧，佢经过鉴定之后咧，因为头先我都讲啦，佢系出自咧乾隆嘅官窑茶壶嘅，即系唔系民间嘅产品嚟嘅。咁、就系呢一啲咧，一定系喺宫廷里边，一定喺宫廷里边使用添啊。 咁、就真系皇室人员用噶啦。 冇错啦。咁而呢一个嘅茶壶咧就5英寸高啦。咁咧亦都系个顶部咧就有寿土嘅装饰咧，咪象征住呢个长寿同埋团圆嘅。 即系爱嚟系祝寿。旧嘅呢个茶壶 系啦， 因为桃树咧本身咧亦都系被中国认定为呢个生命之树啊，咁、所以咧拍卖前咧已经有好多买家对佢好有兴趣啦。咁喺国际唔同嘅地方咧，都系大家系竞标，咁最后咧就有一名嘅买家吓 竞标去入标咯，快啲嗱一声入标 系啦。咁最后有人咧就透过电话就入咗标啦， 系 104万英镑啊！咁总共有8个人竞投，咁 即系过千万噶咯， 系啊， 英镑嘛， 系啊，即系过千万港纸噶啦， 系啊， 咁、因为呢啲系比较少见嘅，咁就系话佢真系你喺嗱、你民间嘅 佢有冇图片睇下？未有图片睇， 我见唔到有图片，我要再一再揾下。 即系描述啫，描述啫， 系啦，咁、但系因为佢其实有呢一个官窑嗰个印咧，已经好系好紧要嘅， 系、真系紧要， 系啦，好紧要， 仲要系好紧要。咁呢啲咧，当然啦，人哋本身咧都系揾个拍卖官就上门去帮佢鉴定某一个嘅家品咧，佢系谂住攞嚟拍卖嘅，然之后咧就无意之中咧就俾个拍卖官咧就再发现到佢屋企里边咧仲有其他珍藏，咁呢啲咧亦都可想而知，佢本身屋企应该系样样嘢咧都系谂住攞嚟拍卖嘅。 或者好多嘢可以攞嚟拍埋，咁所以佢先至会有唔觉意 hea 咗一件喺度都唔知啫。 系啊， 但你话我哋自己屋企点可能会有啲咁嘅嘢啊？ 都冇买过呢类嘢，根本 会唔会有啲系情家留落嚟嘅嘢？你有冇发现啊？ 即系家道中落之后遗留咗一个唔知乜嘢 或者可能只匙羹咁样，可能系代表一啲嘢。 你估唔到噶，哪怕一块尿布咁都唔知噶。 哦，咁啊真系要抄啦。 系啊，系嘛？因为外国有啲咧系专业帮人执屋嘅。 哦。 系啊，即系我唔系讲紧终点姐姐，嗰系即系我讲帮你 organize。 系咪嗰啲咁样设计师嗰啲啊？ 唔系啊，即系讲系即系收拾咧，佢会同你有系统咁安排翻啲嘢。系 啊，有啲即系 office 乱嗰啲都有嘅，有啲咁样真系有啲咁嘅服务嘅。 咁可以喺边度揾到啊？ 你问下嗰啲上网问下大神啦。 上网问大神 系啊， 好啊， 大神 啊， 香港有冇呢啲服务？我唔知啊，外国就有嘅。 哦，咁你有冇帮衬过咧？外国嘅时候？ 外国嘅外国嘅时候我好整齐嘅。系 啊。 所以你唔需要帮衬呢样嘢。 系啊。 嗱咁嘅话呢，如果Vincent 你可以揾到呢，喺香港都有呢一类嘅叫做帮人哋執嘢啊，整齐啲嘢嘅话呢，呢一个嘅专长呢可以应用得到。咁我亦都唔介意呢，即係自掏腰包呢就请呢啲嘅朋友嚟帮手。 其实我哋office 都有啲同事好整齐嘅，你留意一下。 但係最弊呢係混乱嘅係更多呢。 咁要 乱晒， 咁要请嗰位同事去感染其他乱嘅人咯。嗰位同事之前佢都系改过自身噶，其实。 咁啊，讲到好玄妙、哦，我都要谂下系边个同事先吓、啊。 好，那呢一首外语歌曲咧，要请阿 Vincent 帮我哋介绍翻咧。 嗱，咁啊，又头先讲茶煲啦，所以就揾咗一首 Trouble 啊。呢一首歌咧就系、 是，好 啊， 系 啊，我都觉得我其实几适合做 DJ 噶。 你唔系咩？你系乜嘢啊？咁样 节目主持人同 DJ 系有分别嘅、 哦。你系节目主任，系梁主任， 系 请讲啊，梁主任。 程总监， 系你继续介绍埋只歌啊。 嗱，呢只歌咧就系、是、来自一套嘅电影啊，咁就系1996年左右上映嘅，系啦。因为其实我小个听嘅嗰阵时都好几中意，都播得几行嘅，就是、Power Rangers 里面嘅电影版嘅其中一首插曲嚟嘅， 系咪啊？ 系啦，就是 Shampoo 嘅 Trouble。 好，咁啊呢个时候请阿 Barbie 咧咬一咬腰。报一报呢一个嘅最新嘅天气情况咧。 好啊，咁今日咧就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天气干燥，早晚天气都较凉。 嗯，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 21度， 相对湿度咧65%嘅。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此信尽我本分，愿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地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今朝 spot 到你，有啲乜嘢体育消息要同大家分享呢？ 咁首先讲下网球方面嘅消息啦。咁星期二呢 ,ATP 年终赛呢就产生咗个冷门嘅赛果。 嗯。 来自塞尔维亚嘅好手祖高域呢，咁就係以1-2呢就不敌呢个迪安嘅。咁、迪安呢后就亦都喺呢一个嘅波格组嘅二战呢就全胜，率先打入咗四强嘅。咁至于祖高域呢能唔能够出线呢，就要睇下第三轮啦。同样啊都系有住一胜一负成绩，来自瑞士的天王费德拿咧，去合演呢个生死战咧，去争夺一个嘅出线席位嘅。咁其实咧， 生死战 系啊，咁啊真系不成功变成人啦。嗱、 嗯， 跟住咧，其实阿费德拿咧历来咧就48次咧同祖高域交手嘅，咁啊录得22胜26负啊、 嗯。 但系最近7次对垒里边咧，只系赢过1次啫，而且咧已经系15年嘅年终赛啊。然而咧，呢一名嘅38岁嘅瑞士球星咧就话到啦，我会好好咁样观察咧佢喺今届赛事嘅打法咧，再去研究对策咧。但系最重要而家都系要集中精神咧，打出自己应有嘅水准嘅。 哇！头先听你讲22胜22负，咁 十六，22胜26负啊，仲、 哦、 要输少啊，输多赢少， 系、 近期都唔理想噶吓，咁、希望佢可以俾心机啦，咁为一啲球迷带嚟好嘅赛事。好，讲下 NBA 啦，咁湖人咧。在星期二的常规赛作客太阳、King James 勒邦詹士呢就跟安东尼戴维斯呢就继续有稳定的演出，两个人呢也都是呢总共交出了43分的好成绩，而古斯马呢更加在关键的时刻呢命中两个三分球、今场攻入队中第二高的23分，就帮湖人呢作客呢就以123-115就击败了太阳重回胜轨。不过其实湖人呢上场呢就输了给速龙，他们那个7连胜的走势呢亦都系被逼终止嘅，咁不过咧，开季咧佢哋都得到8胜2负咧，可以话系佢哋近十年嚟开季最佳嘅成绩。咁而詹士同戴维斯咧每场亦都系有稳定发挥，咁相信今年咧嘅球迷咧就可以咧热切咁样去期待湖人嘅好表现啦。 哇！我啊知道阿 Vincent 咧向来运动方面咧就有 嘅， 唔系，咁你啊比较好咧就北美嗰啲运动啊嘛，冰球啊嘛，冰上曲棍球啊嗰啲。东西咧，咁啊呢啲反而喺香港咧嘅较为冷门噶嘛， 都系喺观塘某商场会见到 有 人打咯， 但系都较为少咯，系嘛？咁、你有冇留意而家其实喺北美嗰个嘅形势系点样嘅咧？ 嗱，其实佢哋咧同 NBA 开季、早 NBA 开锣少少啦，咁、我都有其实有订阅嗰啲嘅 球赛啊， 球赛嚟睇嘅，系、 哦、 啊，咁不过咧好不幸咧，好多时佢打波嘅时候 有冇得赌噶？又 冇香港冇得到， 嗯， 外国有得到，不过、 即係睇波不賭波啦， 係啦，樂趣多好多， 唔係 係啦，同埋咧英文佢哋都有句 slogan 嘅，就叫 Know Your Limits, Play Within It，、 哦、 即係知道你自己嘅即係博彩灑落適可而止啦、嗯、總之就。 好嘢，好嘢， 系啊！佢哋卖亲广告都会咁讲嘅。嗱， 即系中介唔好俾钱中介咁样好似 啊。系啦，嗱，咁其实佢哋耐唔时都会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嘅。咁除咗话有啲伤患啦，有啲伤患就系来自一啲嘅冲击咧，咁啊令到嗰个嘅联赛本身佢哋就要去检视一下啊，我哋啲规矩系咪有问题？点解啲人系会受咁重伤嘅咧？有阵时可能系一啲无情力咁撞埋啊，跟住你会见到有人会俾担架床抬走，即系呢啲危险嘅。情況啦， 因為都見到嗰啲冰上曲棍球嗰種嘅運動咧，本身咧撞碰撞啊機會都幾大嘅，咁所以你講嘅呢一種咁樣嘅撞傷嘅情況，應該都會經常出現咯。 係，同埋因為高速撞擊啊嘛，咁以前咧其實我自己睇咧就係因為 中意睇佢撞， 特別中意睇佢打交， 哦、 因為有陣時係會口角，跟住然之後咧就大家雙方掉低手套，跟住就喺嗰、那個球場嘅正中央嗰度喺度打噶嘛。總之至到有一個系个背脊掂到个地下咧，或者俾人除咗件波衫咧，先至会有球证介入。 哦，咁样噶， 系噶， 即系你细个嘅时候，原来由呢一样嘢开始引起你嘅兴趣。 系啦，跟住睇睇下之后咧，跟住佢哋开始陆续禁止啦。咁、因为第一系渲染暴力啦，咁第二本身系好容易会受到严重嘅伤害嘅， 渲染暴力啊。 系啦，系咪渲染定渲染啊？ 渲染，渲染呢度系咁讲嘅。 哦，一阵我再查字先啊，唔好意思啊。系啦，嗱，咁跟住另外咧，仲有就系一单新闻咧，就因为啱啱喺过去嘅星期一咧，咁亦都喺北美洲咧，就系叫做有个战争纪念日啦 ，Remembrance Day 啦。 系。 咁而 有 sales 咁应该买嘢。 哦，都。 通常 都好似都有啲嘅，有啲会有少少。 Memorial Day 嗰啲都系咁噶嘛。 系啊，会有啲减价嘅。咁呢个Remembrance Day 就系加拿大啦。咁佢哋其实都会有一个习惯咧，就系会挂一朵嘅红色嘅花。系、 哦、 啦，你留意一下系有朵红色嘅嗰啲罂粟花。嘅叫 opium poppy 啊，嗰啲嘅花咧就系爱嚟去纪念一啲嘅就喺战争里边殉职嘅军人 啊， 阵亡嘅军人啦、 啊。哦，你意思即系话喺体育界佢哋都系兴 其实成个社会都会， 成个社会哦。 咁而你喺嗰阵时，如果你开电视，你都会见到有人会戴啦。咁啊，跟住咧就喺其中一个嘅电视节目里边咧，咁有一位名嘴咧叫做 Don Cherry 啊，咁佢咧就喺个节目里边咧，咁就突然间，因为佢又系嗰啲咧。会有阵时讲嘢系好出位嘅，咁、因为佢都系一位嘅 名嘴 啦，经验丰富嘅长者啦，咁有阵时都系佢讲嘢系会辣着人嘅，真系嘅。 咦，咁我唔系呢啲嘢。 咁今次你都唔系长， 我又唔明。 系你明？ 我 superstar 啫嘛。 系啦，超明啊嘛。 继续啦。 嗱，咁佢咧喺节目嗰度咧就讲话啊，我哋要去纪念呢一班嘅军人咧，咁我哋都会系会揽呢一啲嘅花嚟到。去纪念佢哋嘅，咁不过咧，喺多伦多嗰边咧就唔系个个都会揽啦，咁有啲人咧，即系其实佢嘅意思咧就系指啊，系有啲嘅新移民啊，即系佢哋唔系投入喺呢一个嘅文化里边啦，即系佢觉得，你都唔系本地人，你唔支持，即系有少少 有啲微言， 有歧视成分嘅，系啊。咁跟住咧，亦都係惹嚟咗好多嘅抨擊啦。咁有啲人就同電視台講話：，喂，你真係要去正視呢件事啦，因為類似嘅事件都唔係第一次出現。咁即係有啲人就話要求要解雇佢。咁因為其實佢本身做咗好多年，咁佢亦都係非常有名。即係雖然我自己嗰陣時都唔中意睇佢，係，但 佢都幾嚇人憎喎。 因為佢嗰啲態度其實佢係幾會俾人一種好傲慢嘅感覺嘅，係啦。 咁呢啲就另外一啲周邊嘅消息啦，體育。意外嗬， 系啦，咁所以有阵时呢啲嘅名嘴咧，即系佢哋可能唔知系咪因为太出名咧，咁啊觉得自己好权威，有阵时就突然间系会讲咗呢啲咁嘅说话。不过到现时为止，以我嘅理解咧，佢本人就未有表个态或者有道歉啊等等嘅。 好啦，咁啊睇下有冇最新嘅发展啦。不过喺交通方面咧，喺我哋香港地啊有最新嘅交通消息嘅。西铁线方面啊，天水围站有列车咧就俾人阻碍车门，以及咧有大批人士争执，咁列车运作系严重受阻嘅。元朗站至到屯门站嘅西铁线列车服务系被迫即时暂停嘅。重复一次啦，西铁线方面啊，天水围站有列车俾人咧系阻碍车门，以及系有大批人士争执，列车运作系严重受阻。 元朗站至到屯門站的西鐵線列車服務被迫即時暫停的。Does it make you dance when you're drunk with your friends at a party? What's your favorite song? Does it make you smile? Do you think of m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tell me what are you dreaming? Everything I wanna know at all. I'd spend 10,000 hours and 10,000 more. Oh,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learn that sweetheart. Did you get your middle name from your grandma? When you think about you forever now, do you think of m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tell me what are you dreaming? Everything I wanna know it all. I'd spend 10,000 hours and 10,000 more. Oh,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learn that sweetheart of yours. And I might10,000 hours 啊，冇咁长，我哋仲有两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嘅啫，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晨光第一线。听过嘅呢一首作品嚟自 Dan and Shay， 再加埋 Justin Bieber。10,000 hours， 时间快到早上嘅八点正啦，准备对时同埋听一节嘅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先同你讲东铁消息啊。咁较早前咧就系红磡站咧，由于有人投掷燃烧物啦，就系可能会封站嘅。咁但系而家港铁最新嘅消息咧，红磡站嘅事故咧已经处理好啊，列车陆续回复正常运作噶。红磡站嘅事故已经处理好，列车咧就陆续回复翻正常运作啦。咁即系话而家东铁线咧就只系维持来往红磡站至到大围站嘅列车服务啊。咁而家大围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啦，都系暂停噶。大围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服务都系暂停噶。咁另外港铁啦，以下车站咧系关闭噶，咁包括系观塘线啦、荃湾线嘅旺角站、港岛线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将军澳站、东涌线咧就东涌站噶。咁但系由于路面嘅状况许可啊，咁而家可以安排一条嘅免费接驳巴士啦，来往欣澳站至到东涌消防局对开噶。咁就系由于状况许可啦，咁唯一一条嘅免费接驳巴士线咧就是可以来回欣澳站啦，至到东涌噶，喺消防局对出咧就接载乘客啦。咁另外西铁线嘅屯门站咧都系暂停。咁港铁各线机场快线之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啊暂定先啦，就话今晚十点钟结束嘅。咁另外轻铁啦，705、706同埋751P咧就暂停服务。咁最新咧西铁线啊，咁啊较早前噶啦，西铁线咧天水围站由于列车被人阻碍车门啦。咁而家列车运作系严重受阻，元朗至到屯门站嘅西铁线列车服务咧都系暂停啊！咁即系最新应该系元朗站至到屯门站嘅西铁线列车服务咧系暂停噶。咁好多道路都需要封闭，咁大家留意啦。喺新界新运路同埋昌运路至昌路交界、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大埔中心、大埔嘅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大埔道近住马料水、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中文大学来回方向、上角街同埋大窝口道。交界河旁街近住 V City 啦，屯门乡事会路同埋杯道路交界， 屯門鄉事會路同埋友愛路交界、屯喜路啦、屯門鄉事會路同埋河旁街交界都講咗。咁青山公路元朗來回方向、振環路同埋杯道路。咁喺九龍咧，塘尾道介乎亞街路街同埋旺角道、啟田道近住德田街、欽州街介乎元州街同福華街、惠里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全部都不能够转到入去加士居道噶，窝打老道同联合道嘅交界封咗啦。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信会医院对出，歌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同埋窝打老道，七咸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去观塘啦，渡船街同埋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嘅北行，海底隧道同埋理工大学来回即系红隧嘅九龙入口来回封晒啊，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窝打老道嘅。来回方向，亚街路街近洗衣街，基利士北路只能够转入去模糊街。咁而喺港岛咧，筲箕湾近住泰安楼嘅来回方向，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同埋搬咸道，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同埋西边街，同埋山道咧都系封闭嘅。咁今日嘅情况咧，其实封嘅路咧系多过琴日好多噶。咁头先讲嘅地方咧，可能大家听唔切咧，就可以上运输署嘅网页咧自己再睇清楚啦。咁另外啦，路面比较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都塞车。近住摩士公园一段，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而隧道方面咧就系、是、东区海底隧道啦，九龙嘅入口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入处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咁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都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新心路噶。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意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啦，喺吸水门大桥前少少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啦，去翻机场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噶。咁啊，再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是。西铁线咧，锦上路由于有人打交啊，车站咧就需要疏散，列车不停锦上路站。目前嘅列车咧，只系可以行走红磡至到元朗站嘅啫，中途都不停锦上路站噶。咁接到港铁最新消息，再讲多次啦。西铁锦上路站由于有人打交，车站需要疏散，列车不停锦上路站。目前列车只系可以行走红磡至到元朗站，中途不停锦上路站噶。咁大家留意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要找好节目， 你约我周末一起玩戏剧，我都话没问题。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 要约埋其他啲人一起嚟， 咁我就一于帮你约埋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志芬、崔杰同嘅周末有情人，同埋凌晨十二点到两点，由梁少辉主持嘅自己人一起嚟咯。 嗱，我都话周末二台有好节目噶啦。 佢话 我知道有人是爱我的，但我好像缺乏爱人的能力。 佢又话 连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也会受伤。 佢系上世纪初日本小说奇才太宰治。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人间失格太宰治，畅谈呢位无赖作家嘅传奇一生。 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提提你，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其实将个公屋单位丢空咗，或者超过三个月冇人住，算唔算违反租约条款噶？ 申请公屋要写入息、资产、婚姻同家庭状况，求其写得咯嗬？ 吓，唔知噃， 唔知道唔系大晒噶，要了解多啲珍惜公屋资源嘅相关资料，可以浏览 RTHK Teen Power 里面嘅特备网页，睇多啲，知多啲啊！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已经进入第三阶段，新纳入嘅电视机、电磁炉、储水式电热水炉、冷暖空调机同十公斤以下洗衣量嘅洗衣机，都要喺2019年12月1日起贴上能源标签。买电器嗰阵记得留意，咁就悭电悭钱又环保。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d.gov.hk 睇下啦。 我是阿欧，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再打下卡先啊！ 好啊， 系早晨，彭爷，早晨 ，Bobby， 连阿欧都翻咗嚟啦，咁我哋咧都真系齐翻人啦、安全嘛你？ 安全啊，不过都真系大家经过联合道啊，或者浸会大学、浸会医院嗰度咧，真系要用多好多时间。 你系揸车定坐车啊？ 揸车揸到九龙塘某一个位啦，咁费事 要拍低喺街噶， 好多仇家噶嘛，你知一阵俾人打爆咗你好麻烦啊 你知就好啦。 九龙塘某一个位咁啊，跟住再行嗰条彩虹天桥啊，先翻到嚟电台。我喺度谂咧，今日因为见到呢个景象都几人生都未见过啊，咁多砖头喺条街，跟住觉得哇，原来行完嗰条彩虹天桥嘅楼梯咧。真系见到新嘅一页啊！我嘅新嘅一页就系香港电台啦， 系、一落地就系香港电台， 系啊，一落地就系香港电台啊，系啊，咁啊，都知道好多嘅工作人员都坚守自己岗位嘅，特别我有经过呢个浸会医院啊，好多护士。趕住放工先啦，首先另一班就趕住翻工，咁啊真係向啲醫護人員就 致敬啊， 萬二分嘅敬意。 好，咁我哋咧另外個市咧都冇停嘅，咁所以都係要咧同啲財金達人一齊分析一下個市況先。 晨光財經第一線。 好啦，时间咧嚟到系星期四嘅朝早咧，系八点咧，接近十三分嘅时间，请嚟咧就系、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阿黄德基 Dicky 喺电话旁边嘅，早晨 Dicky， 你好。 早晨，彭仔爸爸，早晨啊，大家好啊， 系多谢你啊，喺呢一个风雨飘摇嘅日子底下，都继续为我哋坚守你嘅岗位啊，吓 ，好客气。 系咁，我哋先嚟咧睇睇啊，寻日咧嘅港股嗰个嘅跌势咧，都系跌嘅，不过就跌咗四百几点啦，接近系五百点啦。咁就全日咧就收報咧係26,571點，其实都回落翻去咧，差唔多之前啊 Dicky 你讲咧嗰个嘅阻力位啊， 唉，真系点讲呢？由阻力又变成支持，支持呢又变成阻力，阻力又可能又变翻做支持啦。咁 反反复复， 支唔支持得到啦？讲紧嘅牛行者都系讲，即系之前一路都讲话，恒指嘅即系一个阻力嘅区间啦。咁啊，喺过去呢几日，我谂即系全香港嘅朋友，都系嗰句啦，无论你任何政治立场，你都会觉得生活喺呢个地方可能好长嘅时间都从来都冇见过香港系咁嘅，都只可以讲好希望一切都会雨过天青啦。 都有啲无奈嘅，都系大家 系咯嗬。咁啊，但系冇办法啦。咁啊，即系都系嗰句，都系要继续生活。个股市都系继续会即系转动嘅吓。咁啊，即系当然星期六日就唔会喐啦。 咁不过既然系咁啦，个后市点睇咧？嗬， 系啦，呢个就系个关键问题啦。嗱，当然即系早前指数都即系都系威系势啦吓。咁啊，曾作突破。咁但系之后因为即系本港嘅因素咧，就急转直下。咁啊，日日咧我都好无奈啊。过去呢个零星期咧。日日香港都是外國啲媒體嘅頭條嚟嘅，即係都係嗰句啦。由呢個禮拜初開始都冇停過。咁亦都因為即係好客觀嘅事實，就係好多行業都受到衝擊，而係個衝擊係越嚟越嚴峻啦。咁有啲公司其實我認識嘅過去呢幾日啊，好多都係所謂 home office 啦，即係叫啲員工唔好翻工啦。咁如果你係要翻工嘅，咁亦都好困難啦。即係我見到喺過去一日咁啊。教育處就冇宣布停課，咁啊幸好我啲小朋友啲學校就全部停曬課，但我見到有啲即係好即係好困難啊，翻學都， 所以今日都開始停課啦。 係啦，咁今日停啦，終於都 係咯。 咁好啦，咁啊指數會點咧？咁我諗嗱，好客觀嘅現實就係一啲嘅本地嘅股份咁繼續都會受壓噶啦。咁啊，過去大家可能曾經憧憬過施政報告會對於樓市會有幫助，咁但係過去我都講噶啦。真係幫都係幫二手樓，真係幫都係幫真係想買二手樓又真係攞唔到首期嘅人，其實唔係話冇啊，不過唔係話真係咁多。嗰、那個效應最多就係令到成交好翻啲，肯定唔會幫到一手樓嘅銷情。咁而家再加埋即係個即係社會嘅氣氛即係越嚟越差啦。咁所以即係地產股跌咧，就真係有緣有因啦、包括係一啲收租股啊，無論你就係做。 房地产信托基金啊，又或者地产发展啊，咁、全部咧都要受压啊。咁最另外一个关键原因就系息口嘅预期。咁当然啦，即系随住联储局之前议一息啦，咁其实而家好客观讲，香港亦都跟所谓减咗最优惠利率1%嚟，就还原翻去旧年第三季。咁即系话点样啊？嚟紧咧一句讲晒就唔会有任何啊零啊减息嘅空间噶啦。咁所以息口敏感股咧亦都系唔会有任何憧憬。咁你话？再數落去啦，好快咁數咗落去，哇！騰訊業績又真係唔係太理想，咁再加埋睇埋其他之前啲藍籌股啲業績，其實好多都係比預期係會差啲嘅嚇，咁、所以即係從基本面又好，從近日嘅即係社會嘅動盪情況也好咧、都難以對港股有個太樂觀嘅睇法。咁當然啦，而家落翻曬嚟啦嚇，即係所謂嘅27,300都破咗，破完之後就由阻力嘅變支持，支持變支持唔住。咁而家再落翻嚟咧，咁我谂26,000到26,300都一个好重要嘅支持区域啦。咁啊，寄望守住喺呢个水平先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如果你呢一个水平都一举而即系点讲啊？向下突破失守咧，咁即系26,000都穿埋咧，咁恐防就真系今年港股就可能会有个即系更加差嘅情况。 但系咁话 ，Dicky 啊，呢只阿里巴巴咧，即系来港第二上市啦吓。呢一个消息会唔会有？点而刺激作用呢？ 嗱，纯粹讲个消息咧系正面嘅，但系对于个股市咧系零刺激作用嘅。嗱、首先第一，点解会系冇刺激作用呢？可能仲有少少负面咧。其实你从近期拆息嘅市场咧，都可见一斑噶啦。由佢传出嚟话，哇，会第二上市，阿里终于都嚟香港啦。即系除咗佢本身喺美国上咗市之外咧，佢同股不同权啦，又可以嚟香港集资啦。咁、再加埋阿里，其实如果你话讲市值咧，就真系唔系叮当码头啦，超越咗腾讯嘅。咁即系话，如果佢真系嚟的话咧，系一只超级巨无霸嚟嘅。虽然佢喺香港集资嘅金额咧，可能都系即系100亿左右啦，上上落前前后后嗰只啦。咁但系问题系真系要集资，即系如果你话系100亿下限到85亿美元上限啦。咁第一就今年都会系股王啦，会多过 Uber 啦。咁第二就系佢真系劲啦，第一次喺呢个美国嘅纽约证券交易所，佢唔系 Nasdaq 啊，纽交所嘅。佢嗰次250亿，今次有150亿，哇！即系净系集资400几亿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话真系集资得到的话咧，咁其实第一件事就係市場嘅資金都會被凍結咯，所以見到拆息都係抽高嘅，咁大家咧等咩就等佢嚟，咁所以變咗資金啊比較緊張咧，對於二級市場咧反而就係唔係太有利，不特止仲可能係少少短線負面，因為大家都要即係拎住曬啲子彈，就等佢認購呢一個阿里巴巴啊嘛，即係等佢攞佢嘅即係香港上市嘅股份。但當然啦，要買嘅投資者都買咗噶啦。問題係真係佢嚟到香港嘅話，可能就係一啲過去買唔到嗰啲投資者。點解咧？就即係話大家會等咧，佢會好快可能就入到港股通咁樣，內地啲投資者就可以買，就唔係賣俾我哋。因為如果我哋或者其他啲海外基金或者本地嘅投資者，佢哋如果要買呢個股份，佢老早 就買咗啦。 喺美國就買咗啦，仲要有啲而家啲佣金啊越嚟越平添。咁仲有即係仲有就光棍節啦，即係所謂嘅即係購物節啦、購物日啦，4-1。咁有創紀錄嘅，2684億人民幣嘅交易額嘅按年26%增長。但如果你話呢個增長咧係慢咗啊，同埋我睇到個趨勢對佢係唔著數嘅。過往大家好依賴阿里嘅品牌呢個平台，所謂嘅31購物日去佢網站度買。但而家呢啲商户呢，我見到要成功促銷呢，佢哋好依賴內地啲所謂網紅㗎，即係話啲可能喺度做直播啊。係啦，冇錯啦，咁啲即係所謂嘅 key opinion leader， 即係佢哋就會喺度可能係邊介紹啲產品啊，又邊接受啲祝福啊、支持啊，咁跟住就邊賣嘢啊咁。咁但係嗱，第一呢一類嘅網紅咧，嗰個生命周期好短暫，即係佢哋嗰個紅嘅周期好短暫。咁如果你話一啲商户過分依賴佢哋咧，其實即係變相就對於阿里嘅平台依賴性咧係少咗。這個喺我嘅角度嚟講唔係太正面啦。縱使佢仍然創新高，但係增幅亦都慢咗，所以其實佢嚟香港上市就只不過係多咗個交易嘅地方同平台嘅啫，唔會話對股價會有太大刺激作用，因為已經等咗好耐。咁對於香港個市咧，更加會有個短期資金即係緊張嘅呢個效果。 咁唔怪之Dicky會有咁嘅分析啦嚇，而家就明白啦。咁但係睇翻呢一個外圍方面咧，就美國聯儲局主席咧阿鮑威爾咧又有一啲嘅説話講咗出嚟啦。咁呢一啲嘅説話對於嗰個嘅即係有冇一啲指導性嘅指標咁樣咧嚇？ 都有少少嘅。其實啱啱之前聯儲局所謂喺十一月嘅時候咧，就已經減咗息，佢當時就言之鑿鑿話：喂，即係減埋呢次就係咁先噶啦。咁樣當時就曾經有段時間期貨咧，反映到喺未來咧，唔好話減息啊，加息嘅機會仲大過唔喐啊。咁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咧就係講緊預期住都好快啦嚇，10月11日又最後一次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啦。而家咧維持息率不變嘅機會咧都有81.4%，但係都注意啦，就係近期聯儲局啲官員嘅言論啦，同埋就係話中美貿易戰之間嗰、那個即係。博弈的關係啊，係令到而家加息的預期咧，嚟多次減息的預期咧，略為升温了少少，都個唔多嘅，就係18%，即係嗰個所謂嘅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的區間係125至150个点子，係18%，咁都唔係機會好大。即係如果你問我咧，即係從佢言論好，市場反應也好咧，以至目前經濟狀況啊，即係中美貿易戰嘅關係啊，咁等等咧，或者演變到現在嘅情況啊，咁我諗12月咧就佢都係。唔喐嘅機會都係極大嘅啦，以佢嘅言論，佢亦都係暗示咗呢樣嘢嘅。 係好，咁今朝早咧，多謝曬 Dicky 黃德基咧，同我哋係即係分析咗咁多唔同嘅話題啦，財經上面。咁我哋明天咧就繼續同你通電話咯。 好，祝大家平安愉快。 大家咁話，多謝你，拜拜 ，Dicky。咁送走咗 Dicky 之後咧，跟住我哋換嚟另外一位嘅我哋嘅朋友啦，就係阿思芬，因為思芬咧又有一個關於貿發嗰方面嘅消息咧，同我哋分享下。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繼續會有思芬喺度嘅。嗱，而家全球貿易咧就正值新一波嘅挑戰啊！與此同時咧，亞洲區內又有唔同嘅經貿合作噃。嗱，為咗深入分析咧全球經濟發展對空運啦、物流、航運以及供應鏈管理嘅影響咧，香港貿易發展局同埋香港特區政府咧就再度攜手合作，舉辦咧第九屆嘅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噃。今日我哋好高興咧，係請嚟香港貿易發展局服務業拓展高級經理張思慧小姐 Anna 咧，就同大家介紹一下嘅。Anna 早晨， 誒早晨啊 ，Stephen， 可唔可以同大家簡單咧介紹一下今次嘅會議呢？ 好啊，咁我哋今屆咧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咧，就會喺11月19日到20日，即係下個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咧，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嘅。咁我哋今次物流及航運會議咧，就係香港海運週嘅一個旗艦活動，咁亦都係咧亞洲同類型行業會議之中咧規模最大嘅。咁我哋今年咧預計將會即係吸引大約25个国家同埋地區1800名嘅業界人士參與啦。咁當中咧，除咗有物流同埋航運業界朋友之外咧，咁我哋咧亦都有物流及航運業界嘅服務用家啦，譬如好似廠商啊、貿易商啊，或者啲品牌商等等咧，都會出席呢個會議嘅。咁所以呢個會議可以話係物流界啦、航運界同埋貿易業界一年一度嘅盛事嚟嘅。 咁請問 Anna 咧，今年嘅會議啊，會重點討論邊一啲嘅議題呢？另外亦都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有邊啲重量級嘅嘉賓呢？ 好啊，咁剛才 Stephen 你都提過啦，其實今年咧貿易嗰個環境咧真係充滿挑戰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住全球嘅形勢咧，今年咧我哋就會以聯繫與創新於挑戰中航行咧作為會議嘅主題，咁我哋就會重點咧探討3个熱門嘅議題嘅，咁就包括咗咧亞洲供應鏈連通啦。電子商貿客户體驗同供應鏈管理嗰個關係啦，同埋呢啲物流嘅科技嘅。咁我哋呢邀請咗60位呢嚟自唔同界別嘅專家呢嚟到演講嘅。咁我諗我想特別一提嘅呢，就係我哋第一日舉行嘅主題論壇，咁就會以呢個亞洲供應鏈穿梭於地緣政治為題，咁就探討呢，即係而家喺呢個國際貿易爭端之下呢，好多製造業嘅投資呢都陸續即係去咗東盟嗰度啦。咁究竟物流業同埋貿易商點樣去調整佢哋去策略去應對呢一樣嘢咧？咁我哋都想探討一下嘅。咁當中咧，我哋首次請到咧物流投資同埋物流地產界嘅代表啦，咁包括咗厚朴投資周宏觀啦，同埋呢個ESL 聯合創辦人咧，咁咧就會以一個全新嘅角度咧去剖析物流市場嗰個發展潛力同埋方向嘅。咁另外咧，去到第二日咧，我哋都有一個主題嘅論壇嘅。咁我哋咧請到咧知名嘅品牌啦，咁分享一下佢哋喺 e-commerce 即電子商貿呢一個領域裏面咧，點樣利用供應鏈策略咧去優化佢哋嘅管理，同埋咧去提升咧 顧客的體驗的。咁其中有一間公司，即係我哋邀請到嘅講者咧，就係第一間由中國企業喺非洲建立嘅電子商貿平台嘅創辦人，就分享佢喺非洲呢啲即新興嘅市場咧，喺運送貨物嘅時候嘅挑戰，同埋佢哋點樣咧去制定策略去應對嘅。 啊，咁唔知除咗以上嘅論壇之外啦，今年嘅會議仲新增咗邊啲嘅元素咧？ 咁我哋都有好多新元素嘅。咁首先呢，就是、一个叫做创新对话嘅环节。咁英文係 InnoTalk。咁我哋就邀请咗好多行内嘅科技专家啦，分享人工智能啊、自动化同埋机械人技术嘅啲创新嘅科技，同埋佢喺物流界点样应用呢。咁特别一提嘅呢，就是、一间嚟自日本嘅企业嘅。佢就开发咗一个即係好突破性嘅 AI 机械人嘅系统啦，就可以透过 3D 影像嘅 3D 嘅影像呢去自学。喺唔同嘅环境啊，或者一啲有限空间呢个机械人都可以執行到一些指定的工作的。咁咧，除咗呢個 InnoTalk 之外咧，我重點推介俾一啲貨主或者一啲物流商啊、中小企嘅，就係咧叫做市場諮詢 Market Clinic。Clinic 咧，顧名思義就係一個診所啦，咁即係可以問診嘅。咁我今次咧就請到即係我哋香港四大物流商會嘅代表啦，同埋嚟自泰國、越南同埋台灣嘅專家咧，就進駐呢個診所。咁中小企啊、預委人士咧，如果佢哋有乜嘢疑難咧，咁呢個診所咧就會為佢哋咧提供一對一免費物流諮詢嘅服務。咁如果他们遇到一些物流的问题、啊、或者什么，他们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个 Market Clinic 那里就为咨询一些专家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会议呢，除了物流界的朋友之外呢，都非常之欢迎呢从事生产、啊、贸易、啊、中小企的朋友呢过来参与的。 另外会议期间呢，会不会都有其他内容是非常之值得推介的呢？ 除了刚才介绍的活动之外呢，我们都很多不同的分论坛的，在两日期间涵盖了呢航运、啊、空运、啊、和供应链管理方面的。咁嘅议题咧，包括咗冷链物流啊、智慧物流啊、空运数码转型等等。咁而喺会议期间咧，除咗我哋有论坛之外咧，亦都有一个展览嘅部分嘅。咁就大约有100间嘅参与商啦，展示佢哋喺供应链管理、喺物流或者系喺海运港口啊，或者系电子商贸方面嘅服务嘅。咁而为咗促成更多商贸嘅合作咧，咁我哋都会咧喺会议期间咧安排展商同埋与会人士咧参加一啲一对一嘅商贸配对会议嘅。咁就希望可以为业界朋友打造更多的商机。 我想各位业界的人士就一定要记得把握最后机会，在9月16日之前就浏览会议的网页 www.almc.hk 登记入场。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有关亚洲物流及航运会议的资料，亦都可以致电1830668查询。今天多谢 Anna,Thank you。 好，唔该晒。 二台通识60秒。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通知联合国退出巴黎协定，预料一年之后会完成退出程序。2015年，接近200个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决定将巴黎协定取代京都议定书，目的是阻慢全球暖化的趋势。4项的主要内容包括令全球平均增温远低于摄氏2度，尽力将升幅限制摄氏1.5度之内。第二是2050年至2100年间，将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限制在树木、土壤和海洋可以自然吸收的水平。第三，每5年会审查各国对减排的贡献。最后就是希望富有国家向贫穷国家提供气候资金，以适应气候变化，并承诺改用可再生能源。由于美国占每年全球碳排放15%，是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它的退出惹来了全球很大的争议。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红磡站对开今朝早2度被人投掷燃烧物，一列从红磡站开出的列车一度受阻。港铁大约8:00表示，事故已经处理好，列车陆续回复正常运作。今朝早喺东铁线服务开始之后无奈，红磡站对开已经曾经有人投掷燃烧物到路轨范围，其后经处理，列车服务恢复。 中文大学今日早上仍然有人留守二号桥一带，有人将杂物掟落去吐露港公路和科学园路，行经的车辆需要掉头，有司机和示威者隔空对骂。留守的示威者今朝早继续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有人建议部分人离开中大到十八区开花，或者是到其他大学支援，暂时未有共识。港铁表示，将军澳站寻日关闭之后被暴徒闯入破坏，从港铁发放的多张图片可见 A2 将军澳广场出口旁边一块铁皮被人撬开，露出玻璃缺口，站内有多块砖头，而客户中心怀疑曾经起火，附近地面有水迹。另外，轻铁元朗大马路一段和天耀路天湖路交界的轻铁路轨怀疑被拆去，原本装有路轨的粒槽有砖头，市中心站月台附近被人从高处悬挂物品。港铁表示，维修人员通宵检查和维修，仍然有三条轻铁线要暂停服务，多条轻铁线要改道行驶。政府呼吁雇主应该考虑今日交通和路面的情况，弹性处理雇员上班安排，有助维持良好的劳资关系，并且确保雇员安全和机构运作顺畅。政府发言人又说，政府会同样以体谅的态度处理政府雇员情况，如果雇员因为交通问题而未能够及时回去工作岗位，应该尽快通知直属上司，有关部门会弹性处理。以色列军方和巴勒斯坦位于加沙地带的武装连续第二日爆发冲突，巴勒斯坦武装向以色列方向发射火箭炮，以色列以战机空袭还击。在加沙，由哈马斯组织控制的卫生部门表示，以色列在当地星期三的炮火造成至少26名巴人死亡，包括3个儿童。以色列日前的一次空袭行动中，炸死一个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指挥官，激发今次以巴冲突。巴勒斯坦武装一度提出停火要求，条件是以色列停止针对攻击巴方武装成员等。双方战火在入夜之后稍为缓和，但是在早上继续互相攻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0点，是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08.75，瑞士法郎0.99，澳元0.681，加元1.326，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25，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08美元，卖出1,464.4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咁以下车站咧仍然系关闭噶，荃湾线、观塘线嘅旺角站、港岛线西湾河站、将军澳线将军澳站、西铁线锦上路站啦、东涌线欣澳站至到东涌站服务都系暂停噶。咁由于路面嘅状况许可啦，咁所以安排咗一条嘅免费接驳巴士来回欣澳站至到东涌消防局对出附近咧接载乘客噶。咁而东铁线啦，红磡至到大围就每10分钟一班车，大围至到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服务暂停。咁西铁线咧红磡至到元朗站6分钟一班车啊，就不停锦上路站。元朗至到屯门站咧都系需要暂停噶。咁另外港铁各线啦、机场快线除外啊，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暂定先啊，今晚10点就会结束。咁另外轻铁嘅705、706同埋751P 咧都系暂停。咁港九新界咧多处地方咧系封路噶，咁包括系新运路啦，同埋志昌街交界、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埋大埔中心。咁由于大埔太和路啦，近住大埔中心 封咗，咁而家一带交通咧非常挤塞噶。咁大埔道近住马料水啦，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中文大学来回方向，上角街近埋大窝口道交界，海旁街近住 V City 对出，屯门乡事会路同埋杯道路交界，屯门乡事会路同埋友爱路交界，屯喜路啦，屯门乡事会路同埋河旁街交界，青山公路元朗来回方向同埋镇环路杯道路交界。咁而喺九龙啦，塘尾道介乎亚街路街同旺角道，启田道近住德田街，钦州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华街，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窝打老道同联合道交界，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信会医院，歌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同窝打老道，漆咸道南近香港理工大学去观塘方向，渡船街同埋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啦，康庄道北行封咗，红隧嘅九龙入口啊，近住理工大学来回封晒噶。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同窝打老道来回啦，亚街路街近洗衣街，基利士北路只能够转入去模糊街。咁而喺港岛啦，筲箕湾道近泰安楼来回，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同埋观咸道啦，观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同埋西边街，山道咧都封咗噶。咁今日港九新界封嘅路咧系多过琴日噶，咁啊揸车朋友咧真系要小心啦。咁另外路面比较挤塞嘅咧，就最挤塞嘅地方咧，由于吐露港封咗咧，全部啲车咧就喺大榄隧道出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咧，真系严重挤塞啊，车龙非常非常之长噶。咁而家咧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同埋粉岭公路去翻大榄隧道，龙尾排到去古洞咁夸张啊，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同埋粉岭公路去翻大榄隧道，龙尾排到去古洞。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咁而家粉锦公路、林锦公路咧，去翻大榄隧道都系非常之挤塞。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龙尾去到香港昌会。咁另外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啦，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电话机楼，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挤塞噶。咁啊，揸车朋友咧，真系要耐心忍让。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上时间嚟到8:40，八点搭八个字啦。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再加埋啊 Barbie 啦，同大家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日咧《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啦。咁喺内容当中咧，讲到话中大前日咧。校园就变成战场啦，咁大批示威者咧就同警方发生暴力冲突。咁警方寻日咧就住事件解话，就话咧暴徒喺中文大学二号桥向吐露港公路咧系投掷物件，咁对公路使用者造成严重威胁。警方到达现场就驱散嘅唯一目的系防止有人再向公路掟嘢。咁而警方就指咧当晚暴徒投掷嘅汽油弹啊，系多达啦数百枚嘅。反问啊，点解大学本身咧系教育地方，依家咧就变成咗兵工厂咧，系为孕育暴徒嘅地方咧？咁又质疑咧中大校长无法兑现守护二号桥嘅承诺，就欠新界居民一个交代咁话。中大咧寻日发声明就指，对于前日发生嘅连串冲突啊、暴力啊以及系违法行为系深表遗憾嘅，并且予以强烈谴责，又呼吁各方咧系给予大学时间空间去恢复秩序，让大学可以继续履行教学任务，以知识贡献社会。但系声明未有提及对吐露港公路封闭嘅责任嘅。咁而近月嘅社会事件咧就未有平息嘅迹象啦。中文大学咧，寻日就宣布啊，因为校园部分设施系遭到破坏啦，加上交通或者受影响，第一学期即时结束噶。咁取消所有咧喺本部校园进行嘅课堂，直至明年第二学期开始。咁而中大亦都会系成立特别小组，负责咧第一学期科目评核嘅安排。除了中大之外，浸会大学以及科技大学亦都宣布下个礼拜开始学生就无需返回学校了。本学期余下课程会以网上授课咁话嘅。咁呢一个咧嚟自今日嘅《星岛日报》头条报道。 好啦，睇一睇今日嘅《经济日报》港文报道咧，就提到咧教育局宣布今日停课，未来数日咧系待定嘅。反修例风波升温，多区就出现了堵路，引致严重的交通瘫痪和警民冲突。教育局昨天就是仍然本身朝早是宣布说，学生家长可以视乎情况决定子女上学与否。结果全港超过百间的中学自行决定停课一日至到三日。有学校更加是超过500名的学生缺席。至到下午，局方终于宣布今日全港学校是停课一日。局长杨润雄就话啦，今日会继续密切监察，先至决定未来数日嘅上学安排嘅。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就话啦，社会警民冲突恶化，形容咧呢一个状况好唔正常。坦言咧，业界已经冇办法令到校园正常运作，学生嘅学习同埋情绪都大受打击，学界咧已经身心疲累去到一个极点啦。而且咧事件亦都未见到有缓和嘅迹象，近日多区亦都出现咗大型嘅街头冲突、堵路同埋催泪弹施放，学校咧冇办法保障学生上学同埋放学嘅安全，特别咧系跨境学童咧就是难以乘坐车咧，就系归家。建议咧，教育局咧宣布全港咧停课咧，去到听日嘅。邓振强都坦言咧，这个校长掌握嘅资讯咧，其实同埋情报咧系非常之有限嘅，需要彻夜不眠咁样咧，就系透过 Telegram 同埋直播留意住发展咧，先至能够作出停课嘅决定啊。咁啊，因此咧，咁啊，如果教育局掌握嘅资讯较多嘅话咧，佢哋系应该有责任咧去做决定嘅。被问到咧，政府系咪错判形势咧，佢就指啦，政府日前咧嘅判断系基于圈套论，佢强调学生嘅安全咧系唯一嘅考虑。如果局方的思维能够考虑到学生的安全，相信他的判断就会更加准确了。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好，谢谢 Barbie。 接着跟大家看《苹果日报》的头版头条。这个头条有一段的消息是讲到，历时超过五个月的反送中抗争就近日全面升温，一直扬言止暴制乱的特区政府就跟香港警察似乎无计可施， 咁如此敏感时刻咧，就多名高层官员咧喺晚上就响礼宾府举行会议。咁啊，证券界咧就传出话系商讨新措施应对目前局势，咁包括咧就系讨论实施宵禁或者系戒严以作平乱，以及咧就系取消呢一个区议会选举等等。咁呢个所谓嘅三罢抗争咧，就由礼拜一开始啦，已经系历时三日啦。咁啊，寻日咧就更加全面升级咧，去到遍地开花。咁教育署咧就宣布咧今日停课啦，网民呼吁今日咧继续行动啦。咁讲，咁喺寻晚大约十点钟咧，就是、多名局长咧系乘坐呢个座驾就陆续抵达礼宾府，并且举行咧紧急会议嘅，包括咗又系食卫局嘅陈肇始啦。禮賓府外咧有呢個防暴警係戒備嘅，去到凌晨啊，大約凌晨零時咧，就司局長嘅座駕就陸續離開呢個禮賓府啦。咁證券界咧就尋晚就傳出不同消息啦，有指就話討論咧取消咧區議會選舉，但亦都有咧消息就話咧係會議或者討論咧透過實施宵禁或者係戒嚴以平息咧現時嘅亂局。至到今日嘅凌晨咧，特首辦就未有回覆會議內容究竟係乜嘢嘅。咁呢個嚟自今日《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睇一睇《明報》嘅頭條報導啦。講到咧就係話咧，七十歲嘅男翁咧就係中專命危啊，十五歲男咧衝突昏迷咧需要開腦嘅。上水站咧，琴日朝早發生咗人群互毆事件，一名七十歲食環署嘅外判清潔工人咧就疑似係午膳時間喺旁邊拍攝期間咧就係頭部中專。脑部重创命危，消息就指他的脑出血和瞳孔放大，情况不乐观。食环署就说他正在联络他的家属，亦都会提供协助。警方暂时是未拘捕任何人。另外，昨晚天水围警民冲突之中，有一名15岁的少年是昏迷倒地，头部流血，有透明液体是从鼻腔流出的，送往屯门医院抢救。据悉他脑部出血，抵达医院的时候是昏迷，需要插喉的，右边瞳孔放大，凌晨时分就正是接受开脑手术的。中专的七十岁男伤者姓罗，食环署就证实他的伤者是该署清洁街道服务承办商的员工。至到昨晚他留医威尔斯亲王医院神经外科病房，情况危殆。据悉他脑部重创和出血，疑似是脑水肿导致脑干受压，瞳孔放大，并且对光线强度变化是没有反应的，接驳呼吸机之后都是能够维持生命的。根据网上的片段显示，昨日朝早港铁上水站对开的路段，有一群手持雨伞、部分身穿黑衣的人聚集，突然就有一名身穿蓝色上衣的男子手持长竹枝插向黑衣人，随即就有其他人上前反击。蓝衣的男子就背后再约大概有七个人就是向前，向对面的人就是头砸砖头，双方互砸砖头之后，涉事的清洁工人当时是站在蓝衣人背后附近，疑似是手持电话拍摄的，期间就是被抛向蓝衣人方向的砖头打中头部，伤者随即就是向后倒地，近一分钟之后就由旁人抬离现场。这个就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好，麻烦Barbie， 跟着下来和大家看的是来自香港是文汇报的消息啦。文汇报的消息呢，有一段呢是讲到话，美国参院外委会主席日前呢就声称希望呢就是参议院呢就是通过呢支持香港示威者的法案。咁欧盟方面亦都声言呢就十分重视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所享有的高度自治，就所谓的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呢作出全面调查。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咧，寻日指出啊，接连不断嘅大规模暴力违法行径咧，已经系将香港推到咗极为危险嘅境地啦。有关人等咧，公然为香港嘅激进势力同埋暴力分子张目，其目的咧就系要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以此牵制中国嘅发展。中方咧对此系表示坚决反对噶。咁而香港咧，煽暴派同埋一啲西方媒體咧，就合力化暴力啦，歪曲合力化啲暴力啦，歪曲事實啦。 不断咧系包庇嗰啲黑衣人啦。咁外交部驻港公署寻日表示咧，坚决反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并且质问啊西方媒体嘅专业操守同埋道德良知何在噶？呢个嚟自今日咧系香港文汇报嘅报道。 好啦，睇一睇信报嘅财经新闻啦，讲到咧启德地王尺价1.3万临海新低啊！本港咧持续五个月嘅示威冲突不断升级啦，已经动摇咗市场对楼市前景嘅信心。发展商咧投出嘅地价亦都系越嚟越审慎嘅。上周5/8咧截标嘅九龙东启德第4A 区2号嘅临海住宅地皮咧，就由九龙仓啦、中国海外恒地同埋呢一个嘅嘉华国际咧，就系合组嘅财团以159.529亿元投得嘅。虽然咧创跑道区地皮嘅新高价，不过咧就预期咧下限156.7亿元咧，就系略高咗1.8%嘅。而每方尺楼价楼面嘅地价咧系13,238元，咁就系较咧佢嘅邻岸嘅呢一个地皮咧，今年6月嘅楼面尺价咧18,080元咧，就系错咗5个月嘅呢一个26.8% 啊。咁啊，暂时咧都系话佢系跑道区前排临海住宅咧比较低嘅尺价嚟噶。咁呢个系嚟自信报嘅财经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8:51啊，星期四嘅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证券啊投资策略副总裁啊黄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Ruby，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 ，Ruby， 睇到琴晚隔晚美股咧都波动少少啊，以至咧琴日港股都麻麻地啦。今日港股方面咧，系咪都应该啊，即系开局方面啊，开市方面都会低开咧？ 其实咧，即系见到而家 A 股方面啦，即系都喺多个月咧个低位咧，即系等紧个支持嘅。咁其实而港股方面咧，可能即系连续咧四日咧都跌咗成1,000多点啊。咁啊，寻日嚟讲，其实比较多资金咧系留意翻呢啲好仓嚟做部署嘅。不过即系都唔敢拣到话太贴啦。咁至于红证方面咧，反而大家就进取咗嘅，拣咧都拣到去27,300点嘅。咁今日嚟讲咧，暂时即系见到寻晚期指方面啊，咁同埋 ADR 方面，即系个跌势又唔算好。多啦，唔系话好大变化嘅。咁预计今日咧，其实都可能喺呢啲嘅水平度徘徊啦，唔算话系好大升大跌啦。因为其实可能早几日都已经反映咗过嚟噶啦。咁啊，主要可能都系受住譬如腾讯啦，即系可能佢今日个波动性会比较大啦。因为寻日刚刚啱啱就公布咗业绩啦。咁其实见到佢第三季嚟讲咧，其实都比较差啲噶啦，少赚咗13%噶啦。咁就算佢嗰啲嘅手机游戏业务咧，即系做得比较好少少，但系其实都差唔到成。我个业绩表现，咁预计其实你话经济差，就算佢手机业务做得好嘅话，嚟紧都系不断有增加佢嘅审批嘅话咧，咁预计其实佢个增长咧都可能有限啊。咁早前其实佢去到330元咧，都已经有啲阻力噶啦。咁所以其实睇低嘅话咧，都可能会去到即系最差啦，可能去到300元呢一啲嘅位置咧，跌穿咗之前嘅低位咧都唔出奇嘅。嗱，不过咧即系可能始终琴日佢系收市之后咧，先公布系啦，先公布业绩嘅，咁所以咧，即系见到其实都比较多资金咧，反而咧流入咗佢好仓咧去做部署咯。 系咁啊，睇到 ADR 方面都真系都回翻啲啊吓，咁腾讯方面，咁啊散户们咧就要留意翻啊，特别操作衍生工具嘅时候咧，份外要留心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海通国际证券分析啊，黄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Rub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持有噶。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稍后时间再倾过。唔该 ，Ruby， 拜拜。 好，唔该，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Good morning, 啊，歐圖。 同埋 Barbie， hello， 早晨啊，华 梅姐， 华梅姐今日辛苦晒你，都上到嚟广播度嗰度啊，都唔系你嗰、那个斗拎争嘅高踭鞋都行得 好鬼体贴啊，你又知啊， 行咗一段好长嘅距离啊，只脚有冇攰咧？ 有啊，好冤啊，总之我就唔着呢高踭鞋啦， 系一阵揾啲大只仔仔帮你做下脚底。足部按摩先好嘛？ 呢度有大隻仔仔咩？ 有噶，我哋 我只见到阿欧你心口胀卜卜噶喎。 我呢啲退役噶啦，要揾啲新进嘅小鲜肉，例如阿一同埋破城，我哋成个台得呢两个噶咋，系啊。 嗰两个都叫鲜肉啊， 都鲜鲜地。 哎呀，唔好倒胃口啊， 系 咪啊？ 唔好讲嗰啲啦。 嗱，你既然咧讲开呢一个嘅吓心口胀卜卜大隻仔啊。我呢华梅姐都要呢同呢除咗姊妹之外呢啊嗰啲嘅哥哥仔呢我都要照顾下喎、 哦。好啊。 阿 Barbie 啊你嘅先生有冇玩下呢、這个健身咁㗎 近来有囉。 哦、真系噶， 系啊， 真系噶， 你两个做乜咁诧异？ 唔系因为我见过你先生啊嘛，佢都系文青类别嘅， 系啊，瘦瘦削削， 咁依家有咩 trigger 到佢要变大只啲？ 因为佢 因为你开始暴力系咪？ 唔系，佢啲同事有呢个兴趣，于是感染埋佢。 有咩兴趣？哦 中意玩 健身咯， 中意玩健身咯， 唔系有咩兴趣啊？真系啊！好啦，嗱，男士啦去健身啦，练到大大只咁啦，嚟到保护我哋女士啦，当然咧都系好事嚟嘅吓。咁啊，我哋女士都好懂得欣赏男士咧嘅男人魅力啊，好多肌肉咁。不过呢嗱，譬如好似欧你咧玩健身嗰时咧，会唔会有一啲嘅迷思啊？ 会啊，好似咧。要叫做有好多嘢又唔可以食啊，跟住又觉得自己咧，哇食多啲鸡肉先，因为鸡肉咧系protein嚟嘅咁样嗰啲， 系啊，果然系呢即系玩健身。哎呀，我做乜成日开口夹住你啊？好多人咧玩健身嗰啲咧，好多迷思啊。其中一个咧，唔知阿欧你有冇咧，就系咧话咧，你玩完一组呢一个健身之后，到下一组咧，中间咧个时间休息越少咧就越好啊。有冇听过啊？ 有听过啊，系啊，即系可能做完一组推胸咁先算啦。你讲开心口咁样，喂，尽量咧休息十秒再推另一组。咁但系其实就唔系咁好啊，系咪啊？ 系啊，因为呢如果你只系休息嗰三十秒啊、十秒咁咧，咁呢个系完全咧并非正确嘅观点嚟噶。休息时间嘅大前提就系咧，要等你嘅能力咧可以恢复翻，你嘅体力可以咧系有翻一个体力回复啦。咁然之后先再去做下一组嘅运动，咁样先至会咧见得到个成效噶嘛。所以就唔系话咧越短就越好，起码咧都要有一分钟吓、起码一分钟以上咁样先去咧，让自己咧可以得到，甚至乎咧你最好有长达三分钟嘅休息，五分钟亦都可以。咁之后咧先再去做下一组剧烈嘅健身嘅运动，咁咧先至可以刺激到嗰啲肌肉噶。 系知道呢、這个完全收到啦、 好啦，另一样咧就系、是、以为咧练肌肉一定要饮呢一个奶粉啊，去增加自己嘅蛋白质啦。 我买咗啱奶粉咧，摆咗喺个 locker 嗰度咧，未饮过。 系啊， 你真系以为自己系 B B 啊咁。 系啊， 咁其实咧呢一啲嘅做法又唔一定嘅。只要你有足够嘅蛋白质摄取嘅话，就唔需要特别咧走去饮呢啲嘅补充品嘅、 有冇建议有啲乜嘢可以摄取蛋白质啊？ 肉类啦，高蛋白嘅肉类啦，大豆类啦，呢啲都能够系帮你搞得掂，就唔使下下饮奶粉啦。好啦，另外仲有一个迷思就系咧。要食肥咗自己先，然之后先去练肌肉。 诶、我又冇啊，呢个本身都肥， 已经够肥底系咪啊？ 好容易够肥底啊，完全冇呢个迷思、啊。 因为咧，肌肉同脂肪其实系两回事嚟噶， 唔好搞错。 唔系啦，唔好以为脂肪咧储起咗之后咧，做下健身就拖，将佢变成为呢个肌肉先得噶，唔得噶。你反而咧，系咪应该要先减咗啲脂肪，然之后先去做锻炼呢？ 啱啊， 系呢。嗱咁咧，男士。门要记紧啦，吓！ 华梅姐同我一起做 gym 啊，一阵吓。 咁啊，你着得好少噶、啊，我会 系咯，哎呀， 你会把持唔住啊， 哎呀，唔好啦，咁我哋 hashtag 把啦，唔好着住啦， 你太太会唔高兴啊， 哎呀，咁 以为我系狐狸精啊， 哎呀，咁啊出嘢啦，咁啊出，我话出， 哇，你 出 jingle， 我出 jingle， 我出 jingle， 出实啊你， 出 jingle，OK。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哇吓死我啊！即系吓死宝宝啊，咁爆啊！ 俾大家笑一下嘛，我通常都系做呢个角色噶。 嚟，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玩健身多迷思，爆机都要醒目啲。 我嚟啦，好唔好啊？ 好啊，你嚟， 大力啲推胸。 上路啊，元朗至到屯门站咧系服务暂停噶。咁另外港铁各线啦，咁啊机场快线除外啊，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佢哋就话到今晚十点钟暂时系啦，今晚十点钟结束。咁另外轻铁咧705、706、751P 线都系暂停噶。继续同你讲啊，港九新界多处嘅封路啦，新运路同埋昌运路、新运路同埋昌治路嘅交界，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大埔中心，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大埔到近住马料水，吐露港公路近香港中文大学嘅来回方向，大窝口道交界啦，河旁街近住 V City 对出，屯门乡事会路同埋杯道路交界，屯门乡事会路同埋友爱路嘅交界啦，屯喜路。咁另外青山公路嘅元朗段来回方向啦，镇环路同埋杯道路交界，上水嘅石湖路一带嘅道路咧话好多嘅，包括系咩咧？包括系新建街、新昌路、秦府路、新宫街、新城路、新康街、新财街、新发街、新乐街、新丰路、龙心路、马会道、龙运街同埋新运路。咁另外大埔公路啦，大埔教段近住松涛角对出都系封咗噶。咁而喺九龙啦，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全部唔可以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同佐敦道不能转入加士居道天桥，窝打老道同联合道嘅交界啦，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信会医院。歌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同埋窝打老道，七咸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去观塘方向，康庄道北嘅北行啦，红隧嘅九龙入口来回方向，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同窝打老道来回方向，亚街老街近洗衣街，基利士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启田道近住德田街啦，钦州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华街，塘尾道介乎亚街老街同埋旺角道噶。咁另外讲到啦，筲箕湾道近住泰安楼来回方向，薄扶林道介乎蒲飞路同搬咸道，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同西边街同埋山道噶。咁而电车咧，而家只系提供啊柏架山道至到筲箕湾总站来回线嘅电车服务噶。咁琴日咧就记得跑马地圈都有嘅，咁而家都冇埋啦。咁即系只系剩翻咧介乎柏架山道至到筲箕湾总站来回线嘅电车服务嘅啫。咁另外路面方面好多地方挤塞噶，咁啊最讲最挤塞嘅地方好夸张啊，全部嘅车行晒大榄隧道啊。咁所以而家大榄隧道咧非常之长嘅龙尾，去到粉岭公路近松柏浪啊，你谂下几多公里啦。咁另外啦，林锦公路同埋粉锦公路去大榄隧道都系严重挤塞，咁而家西隧都塞埋噶，西隧嘅九龙入口啦，塞到去海泥村。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都好长啊，去到观塘绕道啦，近住观塘码头。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去到电话机楼啦。咁另外啦，观塘道去翻东隧方向都系好挤塞，龙尾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啦。咁而东隧啊。东隧的东行路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另外路面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挤塞，路尾就在象山村，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都是挤塞，路尾排到去川龙街噶，咁都系嗰句啦，塞紧车的朋友耐心忍耐。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三位的朋友都可以话在不同的范畴有出色的表现，今次呢一首可以话是很上乘的流行作品 ，Ed Sheeran、Camila Cabello、Cardi B。 South of the Border。嚟自 Ed Sheeran 嘅最新唱片 Number Six Corporations 有好多首嘅流行作品啦，不过呢一只作品咧真系深得我心啊！本周稳占第三位 ，Ed Sheeran featuring Camila Cabello and Cardi B， South of the Borde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晨啊，彭爷，早晨 啊， 边， 早晨啊， 早晨。喂，今日咧想讲呢一样嘢先，头先咧都喺咪后同你哋分享啦。琴日咧小弟都有啲事啦，要车个朋友啊入咗科学园嗰度啊。咁真系 科学园你点行啊？ 即系好似头先咧 ，Diddy 咁样讲啊，即系入大榄隧道，即系进出科学园都要入大榄隧道咯。即系譬如 你噶由边度起程啊？你 旺角。咁喺旺角咧就揸去呢个叫做荃湾嗰边啦，跟住就行嗰个三号干线，系啦，跟住就入大榄隧道，跟住大榄隧道咧出完之后就是元朗啦，元朗跟住咧就屈翻去新田、上水、粉岭，跟住先去到大埔，跟住大埔就入咗去科学园，跟住入咗科学园，跟住 pick up 咗个朋友啦，跟住个朋友咧又要出翻去旺角嗰啲位噶，类似，跟住咧佢 长征啊。 系啦，跟住又行翻头先我讲过一条路咁样。 但我想知咧，即系 隧道费都48蚊，48蚊乘以接近一嚿水啊都。 但我想问阿欧咧，咁你喺个起程出发嘅时候，你系知唔知嗰条路已经系要禁迂回啊？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 咁你真系原本系谂住当正途咁样行噶嘛？ 我成日以为咧，封咗私隧啦，咁都有得行。另外一条叫大老山隧道。 系啊， 咁大老山真系有得行，但系出咗大老山之后咧，佢就唔再俾你行吐露港啦。 哦， 系啦，即系入唔到平时大埔。 去翻荃湾， 系啊，我就行咗一条唔知乜嘢嘅隧道。嗱，嗰条隧道我真系唔常行嘅。 深沙系咪叫？ 我唔识啊，嗰条。 好似有一条系荃湾出荃湾。 总之就系喺叫做沙田，沙田近马鞍山嗰位咧，就出翻去荃湾，跟住荃湾再行翻我头先嗰条旧路啦。 喂，咁啊，但系喺个过程入边系咪有指示你要兜去边度？定系冇人指示嘅？ 即系见到就 自己执生嘅啫。 自己执生，同埋所有嘅 map 同埋嗰啲地图咧，乜嘢地图都唔会显示到最 update 嘅情况。所以你要听住香港电台交通组。 系，所以头先咧好欣赏阿 Diddy 咧呢排咧，佢嗰个嘅演绎呢一个交通消息咧，除咗话好准确之外咧，都有好多人性喺里边， 加入一个元素。 系啊，我觉得咁嘅好嘅，人性化系嘛。 系啊， 咁等大家知道个肉紧位喺边度嘛。 系啊，咁啊，希望依家翻学就唔使啦，咁样翻工嘅你啦。 你都多咗市民大众真系出到门， 系啊， 可以出行翻到工，以致到我哋电台啲同事都系啊。蠢蠢欲动啊！见到，咦，唔系、彭仔啊、Barbie 啊、O 嗰啲，同埋 Vincent 都翻到去，跟住喺度查问啊，你系点翻噶？ 系啊，你点做到噶？ 系啊， 你点做到噶？咁样 咪就系靠一股热诚咯。 系啊， 佢点做啊？ 留住广播嘅血啊！咁啊，咁有阵时做生意都系啊吓，咁啊都系靠住拼劲啦。咁香港人做生意嘅精神都系咁啊吓。 呢排做生意头痛啦，有冇啲即系啲名人啊或者艺人做生意有啲？ 佢哋捱過嘅日子，可以分享一下嚟到鼓勵一下大家。 佢我今日請嚟呢位朋友咧，可能大家唔多認識嘅，因為佢拍電影多啲嘅。佢名字叫周子君，係一位咧武打嘅新晉演員嚟嘅。 男定女啊？ 男人嚟嘅，係啊， 係啊，因為啲名好中性， 我以為係女性添。 咁唔緊要，轉個頭我可以將張相， 一定要擺喺二台 Facebook 咁樣， 等大家睇下。 係啦，咁佢咧就喺中環開咖啡店嘅咁樣啊嚇。 陳豪啲 friend， 但係咧依家咧因為少咗人飲。美式咖啡啊，因为一啲社会事件啦、啊， 佢、又唔系嗰个连锁店。 系啊，跟住咧啲人咧，因为有咖啡瘾啊，大家成日话咖啡瘾，咖啡瘾，变咗佢铺头多咗人去。 哦，就因为一个连锁店咧就俾人破坏咗、 啊。但系佢系冇任何颜色嘅信仰噶，佢单纯系做翻自己咖啡店噶咋。 就竟然有系啦， 咁就有好多叫做无啦啦多咗人去佢间咖啡铺咯。咁原先都以为做唔住噶啦，因为中环啲租好贵噶嘛。咁点不知会突然间又可以、啊，所以嗱。即係一道門閂咗， 處處都係逢生嘅。 係啦，我就係想講，一道門閂咗咧，有啲門都會開嘅。咁啊，大家對未來咧要有希望啊！日日咧都係新嘅一日嚟嘅。好，聽下呢個環節先。今次唔用出嘢啦，用撳嘢，撳個環節出嚟先。 晨光第一線，創業 O to O。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啊，创业 O to O， 阿 O 请嚟咧周子君，子君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啊，喂，咁啊最啱啦，你嗰间公司咧，或者呢间铺头咧就是、做咖啡店嘅。 见到你间咖啡店好型啦，首先，同埋喺旺区嘅。 系啊。 咁系点样可以搞到第一喺旺区嘅租金啦，以至系叫做人流又唔差啦，咁又可以做到一间。喂，大家成日都好多 artist 朋友都话，开间咖啡铺就好啦，咁唔系个个都系陈豪噶嘛，咁但系我觉得周志光都几好啊，系啊，做你都几好啊，咁样 拖拉，咁当然自己一个人搞唔掂啦，即系搞 coffee shop 嘅时候，其实嗰、那个 idea 一开始都要 day back 翻，都应该系我啱啱差唔多入行嗰阵时，即系一二年嗰陣時，咁嗰陣時就同我嗰陣時有個鄰居，咁、那個鄰居認識咗好耐㗎啦，咁我住喺嗰個屋苑嗰度認識咗差唔多十幾年㗎，咁我同佢講，咁話我入行咁做演員呢個好唔穩定㗎喎，咁嗰陣時仲有儲咗少少錢，咁我爸爸就好鍾意咖啡嘅， 哦，原來咁， 系啦，咁我媽媽嗰陣時咧就好中意插花嘅，咁我有一晚就同嗰個朋友咁啊摸緊酒杯底嘅時候就話，喂，咁我既然而家有啲錢，我不如我哋搞間嘢啦，搞間 coffee shop， 咁搞間用花做主題嘅 coffee shop， 咁等到我遲啲爸爸媽媽退休，咁唔需要擔心啊嘛。咁我朋友做開生意嘅，咁佢都而家都係做緊飲食嗰個方面嘅，咁就話，喂，有得諗喎，咁一諗就諗到18年嘅年頭，係啦， 係嗰陣時開嘅， 開就係18年嘅8月， 8月 係啦，咁而家差唔多啱啱一年多少少啦， 係啦，咁生意都托賴啊嘛， 托賴， 同埋因為我記得你鋪頭好似喺中上環嘅喎，係咪？ 喺中環， 係直情喺中環。 直情喺中環， 即刻諗到，喂，中環啲鋪租真係好貴嘅喎。咁其實賣幾多杯咖啡先回到啊？咁呢個又好practical 嘅一個問題嚟嘅。因為你唔同話，喂珍珠奶茶咁啊，買完人哋拎走咁樣啊嘛。咁變咗嗰個就容易變現一啲啊，即係當生意咁去睇啦。咁咖啡係乜嘢咧？要品嚐噶嘛。你唔能夠好rush 咁樣飲一杯咖啡，即係尤其是你即係依家成日興嗰啲手沖咖啡啊，又唔同國家唔同地方咁樣，喂，危地馬拉啊、埃塞俄比亞咁樣，咁你會覺得喂，咁60-70元一杯手沖咖啡，咁人哋喺度坐一個鐘，你覺得好似係應份嘅喎，咁喺呢個設定底下，點樣可以maintain到鋪頭嘅格調之餘？又唔趕啲客走，仲可以圍到本，以至有盈利咧。 咁我哋就我間鋪頭有兩層嘅， 係 咁啊， 係咯，仲要有兩層啊，大哥。 其實好託賴，係好託賴地我哋喺嗰陣時揾嗰個鋪位嘅時候就即係嗰個鋪位喺嗰個地方以嗰個鋪租嚟講咧係好相宜嘅。我哋嗰陣時一傾租一層係咁樣嘅價錢， 跟住我哋揾个业主倾我，喂，咁如果系咁，我哋租多一层，咁几钱啊？咁租多一层反而就更加相宜，咁所以我哋决定咗喺嗰度。同埋，我哋拣嗰个地方，原先附近已经有几间喺嗰度，差唔多好几年，亦都喺。嗰、那個地段好出名嘅 coffee shop 係咯， 係啦。 咁所以如果你插支新旗落去，可能哇，即係太弱流強底下玩一兩年唔掂，咁喂，大佬大家都知道，依家裝修係好鬼貴㗎啦。嗱，唔好話豪裝啊，正正常常你咖啡店都白曬曬、光燦燦咁樣，好 chill 咁樣，或者即係好暗啊、好 old school 咁樣，嗰啲全部咧錢，你起碼即係三啊零、四十萬。裝修走 都走唔甩 㗎 啦，走唔甩㗎。但係好彩地，我哋揀嗰個地段同埋我哋選擇嗰個成個色通啊，同埋我哋兩層嗰個設計咧、嗯，就下邊係多數俾人 grab and go 嘅。 哦， 所以我哋而家其實真係好托賴地。我哋 lunch hour 即係嗰度嗰班上班族啊，佢哋我哋 say 大概一點到兩點嗰個時間啦。 係， 我哋試過係有啲客等唔到要去其他地方買， 即係冇辦法。发威唔掂，等唔到。咁喺一门生意嗰度，当然觉得开心啦。即系人哋嚟你铺头，但系另一方面觉得啊，招呼唔到别人，要人哋去另一间嘅铺头，有冇谂住啊？点样可以喺个运转方面快啲啊？定还是系其实冇个随心。 有嘅，我哋当然即系之后一定有啲调整啦。即系喺人手佢哋点样去冲咖啡，同埋佢哋点样去喺人哋等嘅时候，佢点样招呼佢哋？咁呢啲当然会有嘅，但系即系真系做唔到嘅时候咧，亦都呢样嘢真系我唔知点解哪来嘅好运啦。咁都有啲客户之后会翻翻嚟嘅，就可以讲嗰日饮唔到啊，咁而家买翻啦咁样样。咁我谂另外一个特别方式，即系特别嘅地方就系、是我哋嗰啲烘焙嗰啲豆咧，同其他地方唔一样，所以我哋啲咖啡喺嗰个地段嚟讲，嗰、那个味道系比较突出。 我想问系点样唔一样咧？ 嗱。我哋系用直火烘焙嘅，即系真系攞火去、okay. 去烧，即系你谂下嗰、那个分别就系、是、barbecue 同埋攞个镬去煎嘢食。 你 系我哋 系 barbecue 系 OK， 是我哋系 BBQ 食 系啦。 Okay. 因为其中一个 partner 咧就喺台湾做烘焙豆嘅，佢自己本身嗰个生意都做咗好几年噶啦。咁、我哋就揾到佢过嚟，咁我哋啲豆就全部都系台湾直入嘅。咁、 okay. 佢系其中一个 partner， 佢会监控住成件事嗰、那个、即系就算去到冲咖啡嗰个品质啊，或者啲豆啊，佢哋系我哋系即系。是好 hand on 去做噶啦， 所以心机旁边你可能觉得，喂，开间咖啡铺都系大家梦寐以求嘅，特别依家又话，喂，不如去其他地方住下，咁啊，前铺后居下边咧就开间咖啡店，咁上边咧就两公婆住，咁样凑个细路仔咁样，咁啊，好似好美好嘅生活咁样，但系原来做咖啡铺都唔易啊，因为我自己有啲朋友都好多失败例子嘅，其实因为。競爭真係太大啦！你講緊喂美式嗰啲咖啡店，其實真係好似便利店咁樣。首先好多 好多 密 四圍都有啦。 跟住咧你想慳時間咧，透過一啲 app 咧，你去到已經你 order 咗，跟住你去 pick up 嘅啫，就唔使排長龍，唔使等，唔使乜都唔使成噶。 同埋我諗同佢哋最大嗰個競爭力就係佢哋已經好有一個好鮮明嘅市場定位，即係美式嗰啲其實佢哋嗰陣時個 promotion 即係嗰個叫咩？嗰個 marketing 就係話你拎個杯出嚟係好似一個 accessory， 係一個裝飾嚟，你拎咗已經係一個 social status 嚟啦。咁但係我哋就要喺裏邊點樣再揾到一個屬於我哋自己品牌裏邊喺呢個咖啡市場。場面嘅定位，譬如就係、是我哋會講緊我哋首先我哋個 brand 我哋一杯咖啡就係、是有無限可能性嘅，可以帶到你去每一日你需要做嘅嘢嘅，即係呢個就係我哋個 brand 嘅定位， 係啦，咁但係我又直接啲啦，直到黃龍啦，嗱你鋪頭咧就喺中環啦，咁大家都知道哇有社會事件啦，有冇影響你生意啊？其實？ 莫多莫少店都會有嘅、但係 都是即系我系哪来嘅祝福啦？咁即系最近亦都知道咁样样，咁我哋同业主有倾，咁知道啊， 轻手啲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都几好，佢都好好人 ，OK， 佢都帮咗我哋嘅。咁而我哋亦都喺里边揾到一啲唔同嘅 新嘅客人啦， 系啦，系咁样样咯， 系 咁，所以都系一个即系啊。口号 都算系咁啦，即系上天叫闩咗一栋门，又开另一栋门啦，咁样咁又碰巧依家有啲美式连锁快餐店或者美式连锁咖啡店又真系少咗人帮衬啦，因为某一啲 political 嘅缘故啦，咁样咁啊，所以我都请子君上嚟啦，我都好中意问下呢啲生意经，因为始终都系讲下创业嘅嘢啦。咁啊，你自己喺个创业道路有？上面嗱，头先讲咗顺风顺水嗰啲片刻啦，有冇一两个时刻系你觉得喂有啲难，或者曾经谂过都可能玩一年之后都未必再玩啊咁样咧？ 有噶，实有噶。咁呢啲一嚟创业嗰几个即系头先有讲啦，有一个林律师嘅十几年嘅朋友啦。咁另外嗰几个 partner， 其实我有五个 partner。 OK， 咁我哋每个人做嘅岗位都好唔一样。 嗯， 咁。喺 你嘅岗位系咩噶？我想media 系 啦 ，media 同埋 marketing 系咪？ 间唔中落下去搜下钱咁咯，唔系即系我谂我都会，即系我会带多啲朋友落去啊，喺 social media 上面或者喺我嘅人际脉络上面带多啲朋友落去，去令到俾身边嘅朋友知道有呢间 coffee shop 啊，呢样嘢大概。其实都好近三四个月之前啦，咁就会谂紧，诶系咪仲系要咁做咧？即系辛苦嘅，咁同埋即系真系好难得遇到呢一班 partner 嘅，咁譬如我以前识咗好耐嗰个朋友，咁就系佢负责系喺business 上面去做啦，咁另外一个 partner 就负责计数啦，跟住头先亦都有讲有个台湾嘅 烘焙师 啦，咁我哋有一个 on floor 嘅，咁佢专门负责就系 店主啦 ，operation 啦， 系店主啦， 咁我就系负责喺 social 上面，即系点样去宣传呢一间 coffee shop， 咁好难得有呢班咁样嘅人去做呢件事， 即系好似一个球队前锋、中场、后卫咁啊，龙门都揾晒啦，咁仲有个好嘅领队，咁啊缺一不可咁啊，做到一队好嘅球队咁样 啦， 系 OK， 咁啊，依家咧嗰啲咖啡铺都好流行咧，要拱个咖啡师出去咧，劲参加比赛，跟住咧成个门口都系奖牌。嗰啲咁嘅嘢咧，你哋又兴唔兴嘅咧？ 我哋就未做到呢一样嘢嘅，系啊，我哋有谂过，我哋亦都即系我哋迟啲会咯，但系我哋觉得真正嗰個味道你真係中意嘅時候，咁冇即係簡潔啲，冇 簡單啲啦， 係啦，簡單啲， 簡單唔使咁花巧，唔好咁。 同埋，其實我哋嗰個烘焙師都係好出名嘅，都係世界級嘅。咁佢亦都係一個比較低調、humble 嘅人嚟嘅。咁佢我哋問佢，我哋拎你幾張喺台灣嘅水得唔得啊？佢話好啦，咁樣先拎咗兩三張過嚟。咁我哋都有掛嘅，咁但係我諗最重要嘅系我哋嘅品质同埋我哋嘅味道咯， 系咁呢个都系好紧要啊！咁啊，做铺头啦，或者做一门生意咧，最紧要系忠于自己，有自己嘅 character， 有自己嘅市场定位，咁样咧就会揾到一啲知音噶啦，咁嗰啲知音就会自己嚟揾你啦。今个早上咧，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咧，非常多谢周子君 ，thank you， 多谢晒。 九州女子组合。Link， 我是 Link。 对香港乐迷的印象及歌曲发展路向。 哦，是 Link 的海月ラナ。今聞いているのは各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到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号 ，Link 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 ，Link 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呢、這个时候同罗启新通下电话先。早晨 ，Cusin。 早晨啊，彭仔，今朝咧喺车度听到你同阿 Vincent 两个咧单打独斗咁样， 系咪好开心咧？ 我本来谂住上嚟帮你手嘅，点知一去到路口， 落车行上嚟咯，我哋都系咁噶。 咁你嘅车撇街啊？咁犯法噶嘛？阻条路。 哦，因为我系坐的士嘅。 系啊，跟住唔知兜咗好耐先兜咗去又一圈就翻工。好啦，咁而家咧，我哋睇下啦吓。 港台电视31今晚。 今晚八点以事论事，哇！真系今日我谂都仲有好多嘢 update 啊。琴晚开咗个紧急会议，唔知有啲咩会讲出嚟啦 吓。好啊，留意一下啦。 嗯，咁啊，即系如果你话想，哎，我唔想睇咁多香港嘅嘢啊，唔紧要。带你葡萄牙 做咩啊？ 系啦，咁啊，周游列车二咧就喺呢个晚上九点半播出啦，咁样，咁咧佢就会由波涛开始啊，吓波涛一听系啊， 好汹涌 波涛啊呢个地方咧，咁咧就去到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嘅路易一世铁桥啊！ 哇，我差啲唔记得咗有一个交通消息要讲啊， 系咩？ 就系青朗公路啊、新田公路以及粉岭公路啊，往大榄隧道交通瘫痪啊，龙尾喺彩园村啊。另外咧，粉锦公路以及系林锦公路啊，往大榄隧道亦都系严重挤塞啊。重复一次，青朗公路啊、新田公路以及系粉岭公路往大榄隧道交通瘫痪，龙。尾咧就喺彩园村，另外粉锦公路以及系林锦公路往大榄隧道亦都系严重挤塞。 系啊，我如果再咁搞咧，不如即系可能迟啲交通消息啲市民会话，不如话俾我听， 净系边度 OK 咁样系咪啊？ 系咯， 你唔好再刺激阿 Didi 啦，佢已经嬲猪噶啦。 系冇办法啦，咁啊好啦，咁啊去到呢个葡萄牙咧，咁啊睇完呢一条 啊嘛。 系啊，咁啊呢条路易一世铁桥咧，就会有啲年青人咧有精彩嘅跳桥表演、哦。 哇！ 应该下边系水嚟嘅， 好危险啊都。 系啊，咁样咁啊去呢一个咧波涛火车站啦，咁啊坐呢一个咧曾经为总统同埋教宗服务嘅总统号列车， 哦、 真系好豪华啦 吓。 咁啊即系可以睇下啲开心嘢，咁但系咧睇完豪华嘢咧。就會咧去到呢個希臘啊，咁啊睇下呢個市區啊嗰啲街邊嘅賣魚小販啦、啊，係啦， 哦賣魚小販咁啊呢啲咧都係外國嘅風情都係吸引嘅，係 啊， 好我哋留意今晚港台電視31啦，多謝你啊羅啟生， 好，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马文发起连续第四日阻碍公共交通的行动，港铁荃湾线往中环方向的列车服务延误，列车平均需时10至15分钟才能够开出。有職員廣播解釋，因為太子站有車門未能夠關上，列車服務會稍為延遲，不少市民離開車廂轉乘其他交通工具，但月台上仍然有大批的市民排隊候車。另外，西鐵線天水圍站和兆康站有列車被人阻礙車門，以及是有大批人士爭執，列車運作嚴重受阻。元朗站至到屯門站的西鐵線列車服務被迫即時暫停。港鐵紅磡站對開今早兩度被人投擲燃燒物，一架從紅磡站開出的列車一度受阻，港鐵大約8点的時候表示事故已經處理好，列車陸續回復正常運作。今早在東鐵線服務開始之後無奈，紅磡站對開已經曾經有人投擲燃燒物到路軌範圍，其後經過處理，列車服務恢復。中文大學今日早上仍然有人留守2号桥一带，有人将杂物掟落去吐露港公路同埋科学园路，行经嘅车辆需要掉头，有司机同示威者隔空对骂。留守嘅示威者今日朝早继续讨论下一步嘅行动，有人建议部分人离开中大到18区开花，或者系到其他大学支援，暂时未有共识。政府呼吁雇主应该考虑今日交通以及系路面的情况，弹性处理雇员上班安排，有助维持良好的劳资关系，并且系确保雇员安全以及系机构运作畅顺。政府发言人又话，政府会同样以体谅的态度处理政府雇员情况，如果雇员因为交通问题而未能够及时回去工作岗位，应该尽快通知直属上司，有关部门会弹性处理。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19点，跌52点，总成交金额33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7点，升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2系跌咗4蚊，友邦保险77.4跌3.5毫，金山软件报20.15系升1.72。中国平安91.95是升5毫，汇丰控股58蚊跌2.5，美团点评95.5是升咗3.5，建设银行6.22升1仙，长实集团52.55升1.5，领展房产基金81.3升2毫，工商银行5.64是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日元108.8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1，加元1.326，新西蘭元0.641，人民幣7.022，英磅對美元1.285，歐元對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4点，升4点。港金现价报13,680蚊，升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61.94美元，卖出1,46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繼續同你講港鐵消息先啦。咁收到最新嘅港鐵消息咧，就係、是、之前咧就有欣澳至到東涌嘅免費接駁巴士嘅。咁由於而家路面咧係有堵路啊，咁啊基於一個安全嘅評估之後咧，暫停咗目前咧就冇咗呢一個接駁巴士噶。欣澳至到東涌咧呢、這個行走嘅接駁巴士咧就暫時咧就係、是、取消噶。咁啊而家目前只係東涌線列車咧只係行走香港站至到欣澳站啊。再重複多次啦，行走欣澳至到东涌消防局对面消防局附近的免费接驳巴士呢，就由于路面呢是有堵路，而家需要取消停止运作。咁目前东涌线的列车只是行走香港站至到欣澳站啫。咁另外的港铁线的封站呢，包括呢就是荃湾线、观塘线的旺角站啦，港岛线的西湾河站、将军澳线的将军澳站、西铁线的锦上路站啦。咁另外啦，西铁线咧，红磡至到元朗就6分钟一班车，咁中间都系不停咁上路站。元朗至到屯门嘅西铁站服务都系暂停噶。咁另外，轻铁嘅705、706、751P 暂停。港九新界嘅封路，再继续同你讲啊。喺新界新运路同埋志昌路嘅交界，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埋大埔中心，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大埔道近住马料水，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中文大学来回方向，上角街同埋大窝口道交界，河旁街近住 V City， 屯门乡事会路啦，就近住杯道路啦、友爱路啦、河旁街嘅交界，屯喜路。青山公路元朗段的来回方向，镇环路和杯道路的交界，上水石湖墟一带的道路很多的，其实石湖墟一带都封晒了。另外大埔公路大埔教段近着松涛角对出，在九龙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和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的天桥，加了天桥两个字。窝打老道和联合道的交界封了，联合道近香港浸信会医院。另外歌和老街介乎达之路和窝打老道，七咸道南近理工大学去观塘方向，康庄道北行，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封晒，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和窝打老道的来回方向，基利士北路都是封了，但只可以右转入模糊街，启田道近德田街 的交界，钦州街介乎元州街和福华街。另外现在港岛都有封路，筲箕湾近泰安楼来回方向，薄扶林道和介乎蒲飞路搬咸道，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和西边街和山道。收到最新的消息，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宝康路去宝康公园方向介乎宝顺路至宝入路封闭的。 突发事件影响，宝康路去宝康公园介乎宝顺路至到宝入路需要封闭噶。咁另外讲翻最挤塞、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是、全部嘅车去晒大榄隧道啦。咁啊，交通几乎瘫痪噶。青朗公路、新田公路、粉岭公路去大榄隧道真系瘫痪啦，龙尾塞到去彩园村咁远。咁另外咧，另外一边咧去大榄隧道咧都不能够行面。粉岭公路。唔係啊，應該係粉錦公路啊，粉錦公路同埋林錦公路嗰一邊去大欖隧道咧，都係非常之擠塞噶。咁另外啦，路面方面啦，荃灣路去九龍近住有線電視大廈擠塞，龍尾塞到去油金頭噶。咁補充翻隧道先，西隧去港島都係嚴重擠塞，排到去海麗村啦，由於紅隧塞咗。咁另外東隧啊，啲車行埋東隧都係好塞車，東隧去翻香港方向。哇，龙尾好长啊！去到观塘绕道咧，近住观塘码头啦。咁另外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啊，另外一边啊，两边都系塞到好远噶。观塘道都受影响，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咁而东隧去九龙咧，东行嗰边就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咁另外路面象鼻山路去荃景围啦，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象山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川龙村噶。咁揸车朋友耐心忍耐。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不加闹鬼啊，后楼梯成日听到有把女人声在唱歌。 我听到有把女人声好悠然地唱歌啊 ，Tony。 吹啊吹啊，这风吹。 咦，把声有几分似吴若希，点解唔系唱越难越爱？点解变咗女鬼嘅？ 记得留意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感动啊！ 点解啊？ 连身在远方，其实都唔系好远，喺大埔嘅。嗯系啦，就系、是、阿小白咧都喺电话旁边啊！ 小白早晨， 早晨， 早晨啊！几位 系啊？你别来无恙嘛，两日冇见， 个感觉真系好似好耐冇见你哋咁。 系啊， 即系虽然嗱，朝头早咧，其实我都系好早起身就已经听晨光嘅，但系咧，我个感觉咧就真系好耐冇见大家 啊！喂，嗰种咧，似唔似咧一把利刀吓？磨到出鞘啦，但系咧硬系咧唔可以用到， 掹唔到出嚟。 有冇嗰种感觉啊？即系喺屋企已经系装晒身啦，准备翻工，但系硬系咧出唔到门口，系咪咁？ 系咯，你都知道我背囊好大个，个背囊入边全部都系翻工啲嘢嚟嘅。而家挤晒喺度咧，真系又个背囊都孭唔到出嚟。 你冇孭咁大个背囊，话你听，你孭咁大背囊出街咧，警察会查你啊。 系啊， 入边 CD 嚟噶，放心啦。 小白听日唔使行山，嗰个比赛取消咗。 Yes, 是啊， 所以原本佢听日系请个假咧，依家要销假啦。 毅行者啊，系啊，咁紧要 就变咗礼拜三同礼拜四啊请咗假。 礼拜五咧，听日咧就希望可以顺利翻工啦。 其实你唔使特别请假嘅，你冇翻嚟就冇人工噶啦，唔关事嘅， 好现实。 唔系咯，讲得好听啲就唔得啊。 系咁，所以你而家呢个电话都系冇翻嚟噶，你真系冇人工噶。 得啦，我记得噶啦，唔会坑噶，放心呢个。 好，咁啊， 豪俾你。 享乐时代小白都要交俾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喂，究竟有啲咩享乐情报咧？ 喺屋企啊。 嗱，今日咧，既然彭爷头先 咧，喂紧奶啊， 喂完喂奶唔系我喂嘅，呢啲有其他嘢其他人做噶啦嘛。 喂，你嘅享乐时代会唔会就系有两天咧，无端端多咗咧喺屋企闲置住咧，就同你两个公子咧多咗活动啊？ 系我就真系多咗同佢哋嘅玩嘅，咁啊。除了同佢哋玩之外，譬如多咗時間同個仔都係大嗰個 Scott 咧，就落去球場嗰度踢波啊，我就好俾心機咧，去到教佢點樣成為一個出色嘅足球員，即係點樣用點樣去燙啊，點樣去掃啊，點樣去斬啊，點樣去射啊，咁你都要教佢噶嘛。嗱，佢唔識嘅，但起碼佢聽咗，佢有個概念。咁呢兩日咧就好俾心機咧，去到做呢啲咁嘅嘢。尋日咧就教咗佢一堂好長嘅堂啦，跟住可能喺屋企附近咧，咁啊會同佢活動下跑下步啊。因為咧始終要喺就算出大步咧，都比較上交通啊比較上有嘅，但係又麻煩啲。特別如果要出翻九龍，比較兜得犀利，所以都幾係啊。 所以你都係選擇翻喺自己屋企嗰個後花園嗰度玩啦。 係咯， 係啊，幾千尺。 有其他地方嘅，邊有幾千尺啊？ 係千零尺啫。 唔好玩我啦，我哋呢啲吓。 喂，你又肯定自己嗰啲咩斩啊、踢啊、咩西啊嗰啲技术、嗰啲姿势系啱嘅？ 咁呢样嘢咧又话翻俾你听，彭爷爷，因为小弟咧啊，以前年轻力壮嘅时候咧，虽然而家都系，以前我都系踢沙田青年军嘅。 系你点五步嚟 噶？我 点五步？ 又未去到点？又未？ 系对唔住，点五步系打球嚟噶？对唔住，搞错咗。 唔紧要啦，意识形态佢讲完明就得噶啦。 咁啊，好啦， 以前都有踢过青年军啊嘛，咁啊都 OK 嘅，咁所以教下佢，咁希望佢第日咧可以做个出色嘅人啊，咁唔紧要。 出色嘅足球员啫，挺好。出色嘅人未必喺球场嗰度学得到嘅。 一个有专业运动精神嘅人咧，可能 衰得。去边嘅啦， 咪系咯，真系 都唔差得去边嘅。好啦， 系啦， 咁啊咩事？ 享乐时代啦，系咪啊？喂， 系啊系， 唔系讲紧你同你个仔嘅享乐时代啦咩？ 系咪噶？ 哦，讲呢啲噶啦，原来哦好啊， 唔系你想讲咩啊？ 差唔多噶啦， 我哋想知你，我哋咁难得可以打个电话等你喺屋企，我哋梗系想知你个啊。归中发生咩事噶啦？ 不过咧，呢两日咧，即系特别寻日嘅时候咧，都喺屋企又好努力去到谂咧，即系到底屋企有啲乜嘢系可以煮嘅咧？咁样咁啊，寻日朝头早咧，其实就已经喺朝头早嘅时候，因为即系冇得翻晨光啦，翻唔到啦，系咪先？咁所以咧，我就一早咧就系、是、啊，不如去超级市场嗰度望一望嘅情况啦，都叫望下个路面啊，睇下啲人啦。其实咧，我朝头早已经一早咧去到超级市场开门嘅时候就入去逛一逛望一望噶啦。 嗯， 唔好话扫货。原来我入去嘅时候咧，我超级市场啱啱，我觉得佢真系啱啱开嘅啫。嗯，但佢入边已经咧系打晒蛇饼啦，而且咧系啊，而且超级市场上面嗰啲譬如肉食啊、水果啊， 特别系面包啊，面包系卖晒， 系 啊，所以都讲。代我哋嘅 canteen 讲一声，今日冇面包吓，今日 冇面包，今日冇面包， 系啦，鸡蛋都可能冇，鸡蛋同埋呢一个 我哋 canteen 有噶， 系 我 canteen 冇面包系真事嚟噶，唔 系 讲笑 啊！ 头先佢仲剩点 啊？阿 Vincent 佢剩翻少量嘅热狗包咧，佢会一个热狗包分一半咁样卖。 哇！真系好 人间有爱啊！系啊， 五饼二鱼咁啊，而家要吓 系啊，但系五饼二鱼都要有耶稣先分得到，普通人都。 结果你买唔买到嘢啊？喺你 结果咧就真系买，净系最基本买翻一啲，譬如系罐头啊，因为即食面咧，其实好多都已经扫晒啦，咁所以我都决定放弃啦。咁啊买下啲罐头，跟住就拎翻屋企咧，就睇下有啲咩可以同屋企现成嘅嘢咧，就 mix and match 咁样烹调下。 咁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啊？ 系咯， 教下。如果彭爷爷嘅话咧， 例子 tips 嗱，例子嘅话咧，其实本身你屋企咧有啲煎鱼粉啊。咁呢啲煎鱼粉咧就系我嚟做 煎魚粉咧，日本嗰啲咧做湯底嗰啲啊， 我真係冇喎，堅係冇喎，我 係咯，真係冇喎， 係啦，係都估到你堅係冇嘅。 雞湯得唔得啊？香港人最多雞湯啊， 雞粉咁， 所有嘢都用呢啲嘢， 雞汁、 雞湯都得。其實咧，我嘅享樂時就好簡單，就是、因為屋企有好多咧，就是、本身屋企人可能香港大家就會準備定啲，譬如香港嘅豉油啊，香港嘅麻油啊，但其實日本咧，佢哋都有一 set 呢一類型嘅嘢嘅，譬如日本嘅可能香港人中意做湯底，中意用雞湯湯底。但日本人咧，佢哋就中意用啲煎魚湯底，即係譬如我哋食烏冬嗰隻煎魚湯底咧。咁、如果大家準備定多啲呢啲嘢嘅時候咧，就算喺屋企咧，好簡單，唔使出門口啊，你都可以咧做到好多唔同風味嘅日本菜式嘅。咁呢個咧，大家可以去嗰啲譬如日式超級市場望一望啊，有啲咩可以擺定喺度嘅，唔使成日出街買，因為你一支或者一羹咧，其實用好耐㗎。 咁就其中一樣係叫煎魚粉啊。 啊，煎魚粉咁佢可以做湯底嘅，咁佢哋通常用啲湯包咧，唔會好似我哋嗰啲雞湯啊、雞汁咁樣倒落去就開嘅，佢哋通常咧就係一倒似茶包咁嘅嘢，抌落去個煲嗰度咧，就可能你煲佢五至十分鐘，然後佢啲味咧就出曬嚟，跟住你又加埋啲預先準備咗嘅烏冬啊、木魚粉啊，咁樣撈埋落去咧，其實咁就已經係好好味嘅一個烏冬餐嚟嘅啦。 烏冬餐，想象到好味啊，真係。 即係煎魚粉係個靈魂係咪啊？ 系啦，因为你个汤底嘛，你有汤底个，咁成个乌冬都会。 咁你有咩餸啊？有冇餸配搭噶？ 嗱，好简单，餸咧，第一你可以用嗰啲鸡蛋咧，就煎咗佢之后，你就卷做卷蛋啦，卷蛋跟住就切片啦。好啦，咁呢个系第一个啦。第二个咧，其实佢哋有好多唔同干货咩，即系譬如干嘅海带啊、干嘅鱼仔、干嘅虾仔咧，你系抌落个煲嗰度咧，佢就会自己发大咁样嘅。嗰一类咧，其实佢本身都系我哋好好我哋调味，因为佢哋都几咸嘅，咁所以唔使落盐嘅。你有个煎鱼汤之后咧，跟住你再抌完乌冬啦，再抌埋嗰啲咁样嘅虾啊、海带嗰啲咧，其实就已经系个汤啦，冇错啦。咁啊，好中意食。特别细路仔中意食嘅，话俾你听一流。 哇！咁你个仔啊，真系好幸福啊。 系咯， 梗系啦，最细啊，最细呢粒仔啊。 咁你老婆食咩啊？ 佢咪 送啲 乌冬。 你老婆食咩？ 个仔食剩嗰啲咪俾佢。 系都系食，都系乌冬咯，系咪啊？ 好鱼嚟噶 嘛？ 系一大烹啊，大锅饭嚟噶啦，而家系啊，人民公社啊，周围我有热狗啊，俾你食啊，我有乌冬攞埋去隔篱屋添啊，吓真系系咪啊？ 我家电啊，真系搵你算账，话俾你听啊。 唔会唔会唔会， 讲啦， 唔会嘅。 你今朝有听咩？ 系啊， 我今朝梗系有啦。 点啊 ？OK 啊。唔使担心，唔使担心。 系啊，系啊，听日翻工啦，系啊。 好啦， 唔该 你，拜拜。 OK， 拜拜。 好啦，咁啊，小白当然要有首日本歌啦。 日本歌衬下先。 阿希揾出嚟噶呢首系。 喂，呢个西川贵教啊。 教啊，嗰个系教字嚟噶。 系啊，唔系教字， 好似打机嗰啲歌咁嘅，好劲。 教育个教嘛。 哋将呢一首歌嘅介绍咧交俾阿 Vincent 先啊。 系今个星期日本榜嘅推介作品啊，就系来自西川贵教嘅 Crescent Cutlass 啊，即系我叫佢圆月弯刀。 几好，好难读啊，真系，真系好难读啊，好嘢，好嘢，好嘢。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线，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喂，早啊！ 早晨， 晨光 Morning Call。咁啊，直播室除咗有阿 O， 有阿Barbie 之外咧， 有 Vincent 啊， 系啦，仲有我哋嘅监制 Vincent。咁啊，彭仔而家告退先吓， 系因为彭仔咧有要事在身啦吓。咁但系咧，我哋有听众已经 ready 咗啦，听下收音机旁边你先。早晨，早晨， 小姐，早晨， 早晨， 早晨，陈小姐，系啊。咁啊，今日有啲咩想点唱啊？讲嚟听下啦。 今个月咧，我有好多人生日啦。第一个咧就系我大女，听日15号啊，我大女嘉欣生日啦。 生日快乐！叫得嘉欣都系靓噶，因为中间同埋李嘉欣都系靓噶。我深信呢个世界所有嘉欣都系靓嘅，系啊。仲有咧， 系啊，同埋个二姑妈咧都系同一日生日 ，Fiona。 系，哇 ，Fiona 系咪啊？ 系啊，都系同一日生日。 恭喜晒，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啦 ，Happy birthday！ 系，仲有咧。 心想事情，事事顺心顺意啦，佢哋 拜年咁样啊，系咪啊？好，仲有咩祝福说话要讲出嚟啊？陈小姐， 系，仲有咧，我大女啊，嘉欣啊，本来佢喺11月2号嗰日已经结咗婚啦。 哇、哦，恭喜晒！咁啊，嘉欣会成为咩太啊？咁样吓？ 简太啊， 简太啊，咁啊。 已经成为咗简太 了。哦，咁啊， 哇，咁啊，陈小姐又多咗半边仔喎。 系啊，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啊，好啊，热闹啊。 避免啊，避免讲啊，女婿嗰啲未过门嘅，有3个月试用期先噶，系咪啊？咁样啊，陈小姐系嘛？严厉啲咁样。过咗啦，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总之唔好赞坏佢啦，等佢再表现得好啲。 咁即系来年嘅11月，你哋就多多一样嘢可以庆祝噶咯。 系啊，咁啊，庆祝佢哋结婚周年啦，系咪啊？喂，咁啊简生简太咧，就祝佢哋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啦。咁啊，你都做啊外母大人，系咪啊？有冇都 已经做咗啦？ 斟下茶咁样，买下金器俾佢哋戴咁样噶吓。 系啊系啊， 系咩？ 已经做咗第二任外母噶啦、 哦。第二任外母啦，哦、开心咯。咁你即系叫做咩噶咯？人生胜利组咯，搞掂晒咯，系咪啊？ 未啊，仲有个仔啊，个仔出年3月啊。 哦，得啦， 快啦， 阿仔出埋货，搞掂晒，出埋货，手楼上嗰啲货出晒，系咪先？搞掂啦，系咪啊？ 仲有一个未出。 喂，你哋做奶奶咯，今次又唔同啲，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 奶奶要有啲气势喎， 系 劲啲，嗰啲露背嗰啲晚装要攞出嚟着下，系咪啊？嗯， 唔啱我嘅嗰啲， 唔啱你，陈 小姐 经 验丰富啦，咁啊，跟住哇，好开心啊，即系好事就接二连三咁样啦，咁系咪应该要祝你系快啲可以再抱埋孙咧？ 系啦，哇，好忙喎，咁样系咪 啊？ 哇，抱埋孙添啊，哇，你个家族咪越嚟越大， 咁你玩晒啦，系咪啊？最开心系你啦，系咪啊？好啦，咁啊。 啲有个拉孙细孙仔咧，7个月大啊，啱啱就系7个月大啊，15号啊嘛，7个月大， 咁啊开心啦， 外发可爱快乐啦， 系啦快乐啦， 大孙仔啊2岁10个月大啦，又系， 有两粒孙啊，暂时 两个都系男孙啊，两个细路。 希望继续添落去啦。 听到你把声都好开心啊！啊，好啦，咁啊，今个朝头早拣咗一首作品，系方浩文嘅作品啊。你是你本身的传奇，点解拣呢首作品呢？ 因为我觉得我女都系好传奇嘅， 好传奇系咪？ 因为佢系打波识佢老公啦，又咁耐啦， 系。咁啊，咁好传奇，好多时候都系咁噶啦，可以打波 咩类型嘅球类运动啊？ 篮球、羽毛球、乒乓波、排球、 七人榄球、 七人榄球，哇 ，Rugby Seven 系 Rugby Seven 啊，佢系女子队，佢老公系男子队， 啱啦，好正啊 ，Rugby Seven 嗰啲男仔，系啊，我有阵时去睇。入呢个咩大球场睇嘅时候，哇，个个都咁大只嘅，黐线嘅， 哇，咁你女婿好大只喎，应该 系啊，系咪 啊？ 系啊，咁啊点啦？保护埋外母啊吓，咁啊，今个早上咧送呢首作品俾你听啦，好嘛？ 好， 恭喜晒，恭喜晒，多 谢 你电话， 好，拜拜。咁啊，藉住呢首作品送埋俾所有香港人啦，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啊，嚟自方浩文 Shaming 嘅作品。 我也想哭，你今天知道吗？赚到几多，愿放弃自由吗？快乐要靠成功吗？努力拼搏求身价，平凡没一种很公式的笑话。望见爸妈健康身体变差，又再加班像既定路程吗？发誓要发光吗？往后要了无牵挂，燃亮着青春，可喜不可泣？容许你发梦吗？只要相信梦定能飞，高与低，得与失，即使无法躲避，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凭着你志气会成大器，天公不造美，几经风浪也。是你， 哇！听呢只歌眼湿湿， 系有啲感动啊！呢刻， 系唔紧要啦，节目差唔多时间啦，转个头咧会有风骚快活人啊！好啦，讲拜拜咯， 拜拜。